和合作，薩福克回應指法例字眼無令兩可，與中國政府進行一段長時間澄清之後，確信華為無需從事間諜活動。劉易斯形容薩福克的答案完全令人難以置信。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華南沿岸地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一個雷雨區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多云有骤雨，间中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11: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25点，升146点，成交金额1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系升咗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17点，升10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4.2，升个二；同程艺龙15.86，跌6.8；港交所265.6，升7.6。建设银行6.36升5仙，中国平安88.45升1.25，友邦保险76.9升6毫，美团点评61.2升1蚊，盈富基金28.2升1.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9.941，瑞士法郎7.919，澳元5.453，加元5.909，新西兰元5.175，欧元8.8668。每百日元兑港元7.2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294。日经平均指数报21,181点，升46点。港金现价报12,4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8.21美元，卖出1,32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观塘绕道去翻油塘啦，近住 Mega Boss 慢线有坏车阻路啊，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细受到坏车阻路影响，观塘绕道去翻油塘，近住 Mega Boss 慢线咧而家系封闭噶，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另外受到道路事故影响啊，告士打道去翻中环，近住旧湾仔警署咧第一线而家系封闭噶，一大车多。较早前龙翔道去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通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回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返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骏景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有快乐吧。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我爸爸当然快乐啦，因为可以穿我的二手衫。 但你爸爸高过你的噃。 我是曾志豪啊，我肯定是一个快乐巴嚟的，我每次唱歌俾啲仔听，佢哋都笑的。 咁又真系几好笑嘅。 我是桂花田啊，我最快乐就是见到我爸爸。 阿典好感性啊。 可以问佢阿爸攞零用钱啫。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各位爸爸都是快乐吧。 咦，你是不是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是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在网上交友，最终都是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豪仔做咩不得了啊？你个仔叫你做妈妈啊？ 唔系啊，系玩玩星期天嘅不得了剧场啊！广播剧小广播员咧展开招募啦！喂，各位小朋友，如果你自问扮乜似乜，声演技巧了得，唔好埋没你嘅潜能啦！ 成功入选嘅小朋友仲可以参加暑期广播剧训练，学习声演技巧。 详情浏览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 正所谓录音要准时，报名唔好迟，6月16号就知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放租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田，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点啊？有冇能医百病啊？有冇容光焕发啊？ 你睇下嗰个， 唉，有冇冇咗几两血啊？ 黄耀祖，你啊，整身精神晒啊！ 睇唔出佢精神咗， 嗰个 汗蒸口罩咪有一样。 差噶，你知唔知啊？哇，争啲，哇，使唔使准备定嗰个三个九字啊？咁啊？ 使唔使咁夸张啊？定系三只狗碰咋你？ 佢冇谂过俾我唔打。但是他宁愿会帮我 call 救护车，他都要我继续打咯。 你重要嘛？ 我琴日系重要，因为真系冇脚，叫摩尼顶啊！如果唔系要，你知唔知 道？即系你信唔信咧？如果琴日多只脚嘅话咧，你瞬间嘅地位咧就由不可动摇变成喂你走啦，喂走先啦。 如果琴日有多一只脚嘅话，我自己走咗啦。 我都系咁 话。系咩？你铺心印冇咁大嘅咩？ 梗冇啦，喂，其实琴日真系唔舒服嘅，但系咧嗰个咁难得，因为我虽然我哋成个口仔喺度讲喂打麻雀啊，打麻雀你点样？但要真的約到四個人呢其實是一個很高難度的動作， 所以越來越難了。 所以經常都說呢， 我又長期被人嫌棄的， 沒有想過你在個 list 裡面沒有出現過， 就是 了，你是曾志豪誰來的， 唯世獨立那些被人孤立那些很慘，那些 經常都說打麻將是一個呢極度知道你呢跟其他朋友的關係是怎樣的，你明白嗎？ 還要踩多腳， 因為呢一 沒考慮我， 一夜要約三個人， 這樣下這條線， 我只是會說其實在我哋個鋪裏面咧，有一群嘅同事們嘅，但係你真係唔喺入邊度。 咪咯， 係啦。 誒，從來都唔知邊個曾志豪邊個做咩啊？ 咁點啊 ？O K， 唔係啊，真係啊， 戰況如何？ 我想話，我冇話戰況，我想話咧，即係佢真係好專業嘅，做真係咧，係啊，專業咯。 係咪咁樣用㗎？呢個時候 都梗係啦， 專業啲乜嘢 都係一個運動員咯。 唔係專業喎，即係話你而家係做唔正經嘢啊，但係好正經咁做啊。 係啊， 我係做緊正經嘅，而且好認真咁樣去做。 專業意思係咪話佢就算咁嘅狀態，佢都做牌， 佢 唔會亂打，即係佢唔會話啊是但啦，我都係坐喺度蹬腳嘅啫咁。 哦，唔係佢有半路中途係咁樣嘅，因為佢真係死過你嘅個樣，你知唔知啊？嗱，可以見過你一死樣啦，但係真係咧，琴日見到佢 呢啲算唔算係一石二鳥啊？ 因為我打得開始發冷，我話俾你知， 我發冷啊！ 你可以長期加口嬲啊，佢著咗你咪 咁都冇人 戴埋帽， 冇人去俾 戴帽啊！你知唔知啊？ 我戥你陰功啊！你咁都得唔到人哋嘅照顧啦、體諒啦、休息啦、憐憫啦，冇。 啊，有啊，佢哋会食个牌咯， 系咯，佢哋有冇照猪嚟啊？ 尊重你，明唔明白啊？ 你有冇对一个病人有翻多少少嘅优惠咧？例如佢要做万子，你照俾万子。 有咩先？唔好讲，唔好讲呢啲事，即系啲， 即系冇啦， 即系 冇。 你唔系要争取，你系只系停留喺点样维持住自己， 即系冇啦。 但系譬如佢手短，咪即系咩攰咧？ 佢话你手短， 即系我 哋佢话你手短啊！ 我手短， 系啊。 话我手短啊！ 佢攞埋咯，你明唔明啊？喂，譬如佢慢咧，佢即系冇乜精神状态，佢慢，我帮佢搭埋牌。 但你个前提系赚紧佢专业嘅喎。 系，唔系嗱，专业。 你嘅证据系话佢好专业噶，手短我哋帮佢攞牌。 唔系啊， 佢好专业，佢慢我哋帮佢揞埋咁样。 你唔好咁心急，我话佢专业就系话，喂，我话即系你病到咁样咧，我琴日真系好唔忍心噶，但系好无奈咧。 都要食我系咪？ 冇噶，冇噶，三缺一，佢系唔可以走啊。 同埋我又系场地提供者，你明唔明白啊？ 系啊系啊，咁跟住咧，跟住我就话。不如你听日冇翻工，我真系见得你好辛苦啊！ 佢讲咗两次，跟住我就话全宇宙都知道我今日打牌，你叫我听日请病假，我话我自己点样过得到呢一关咧？即系我话嗱，台长过得到，我自己都过唔到，我要请呢个病假，而我呢一刻系同你打紧牌。 唔系你过得到，我哋开麦交代之后都过唔到。我哋话啊，今日阿祖 系啊， 啲鼠咧佢就翻 琴日粉煎啊，粉煎受伤，跟住咁样，我话阿天，我真系过唔到，跟住全场就喺度大笑啦。 跟住我就话啊，咁你真系好专业，系咪先？佢都系今日咁样挨住病都翻嚟。佢琴日真系咧，哇个鼻咧未停过噶，嗰、那个即系唞唔到气啦，即系、那個。 你哋越讲，只系显示得你哋越啊。 系啊，难到定系咩个田？ 出埋我哋残酷啊，即系咁都唔放过你啊！ 系啊， 冇办法啦，佢又唔训练佢个工人姐姐，即系佢有 都系我嘅错，我 唔系啊，我冇谂到原来求其到一个地步揾工人姐姐都代到你啊！ 明明有啲发冷噶，我而家讲到有啲兴趣少少， 我觉得你真系阴功啊！地又出埋，钱又俾埋，最后佢同你讲话，其实你求其揾个工人姐姐，佢识打我都唔使你嚟啊！咁样真系 喂，仲要场地提供。仲有两餐饭食啦，咁跟住仲有个蛋糕添，哇，美味到、啊！ 隔篱嗰个仲要负责切埋蛋糕，跟住嗰位妇人好笑，因为我用咁，我真系有个免费蛋糕嘅， 点咁好嘅？ 跟住 哇，佢哋做咗即系尊贵酒店会员会籍啊！ 有个蛋糕，跟住就一齐切蛋糕咁样啦，跟住就食蛋糕，有件西饼咁样啦，跟住咧嗰个妇人喺度食就话：，唔止唔使钱嚟讲都好食啊！嗰啲咁样，跟住我就讲个蛋糕六百几蚊啊，女人咁样啊！ 作为唔使钱嚟讲， 唔系啊，你冇谂过咧？即系通常免费嘅嘢咧，会比较求其啲噶嘛，系咪？同 埋对你嚟讲系免费啫， 唔系啊，我都系免费，人哋送俾我嘅。 咁只系人哋免费送，因为嗰嚿蛋糕本身要钱噶嘛。 其实真系好笑，我琴日唔记得咗，应该咧计半个咧，俾你攞翻去同阿伟伟录。嗱，佢真系你睇下，又食又 又叻啊！ 我呢句我头先呢句系扇佢同埋试佢嘅， 同埋你 系 想揶揄佢嘅。 我琴日真系想噶，唔记得咗啊！ 佢真系坚好食，同埋已经隔咗一日，唔系因为佢星期日攞。 呢个真 系 即系 都仲好啊， 系啊，唔记得咗，不过而家系啊，唔会俾翻你噶。 系啊，知道。 冇咯，不过头先我哋话阿祖，就算点病都好咧，佢听日真系唔可以唔翻工。 我今次喺门口度见到其他同事，我哋个个即系而家见到你戴住口罩，即系同事都会系真关心你嘅。我觉得 唔系话你咩 啊？跟住我就话系啊，唔舒服，啲伤风咁样。跟住我下一句就系讲，我就话，但系听日真系唔够胆请假，因为听日请假，任何人请假都会觉得有啲尴尬嘅情况出现咗啊！ 一阵间啲人就以为，咦？点解你听日请假嘅？唔通你走咗去野餐？ 系啦，定系你去咗夜摄咧？即系今晚开始去夜摄咧？ 系啦， 有人咁样摆咗出嚟噶。 听日所以有咩三衰六旺啊？我哋三个都唔可以有唔翻工啦。 但系咧，我都系嘅，即系我哋都要翻工。 但系如果听日真系病咁点算啊？ 吓， 但系如果真系病咁点算？ 咁有啲人就要病就要请病，因为你惹晒人都唔啱嘅咁样。 系咯， 系啊， 咁即系到时就唔算啦，系咯。 咩啊？ 冇嘢，冇嘢，冇嘢。 个人有个人唔翻嗰个原因噶嘛。 系啊，但系我哋起码都健康，所以我哋撞到李医生，都李医生都话我冇事，冇事啊。 佢话我有起脉啊，可能。高温出现，快热后半边天，热红着五张脸，地球像通了电，高温体验，这味道表品质，未来为你展现，搬到你面前，有弱智真理全城效应，全城抢，全城高温作出呼应，一同回响。 响，人人也在和唱，感觉越高兴，高温效应。温出现，震撼了半边天，地球上满火焰，热流漫天扑面，高温吞炎，这夜到了天知，未来为你展现，搬到你面前，有弱智心力演，全城效应，全城长。全城高温作出呼应，一同齐声，人人也在回应，感觉越高涨，全城唱，全城高温作出呼应，一同回响，人人也在和唱，感觉越高兴，高温效应。全城效应，全城唱，全城高温作出呼应，一同齐声，人人也在回应，感觉越高涨，全城唱，全城高温作出呼应，一同回响，人人也在和唱，感觉越高兴。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好啦，我哋做一堂学术研究堂， 好、 免费报纸广告知多少？嗱、首先唔知道我哋几多听众咧，而家睇报纸嘅时候咧，系 习惯 系啦 ，A 净系攞手机碌碌碌 ，B 都系会攞一份实体嘅，嗱，冇话买定咩啊，总之系拿住一份实体喺手嘅。咁如果你系属于前者嘅，咁当然就系、是、吓、好似而家都几主流啦，拿住部手机睇一睇啦。但如果你睇嗰份免费报纸嘅话咧，系啦，咁唔知道你系属于咩年纪嘅朋友 咧？嗱、我咧就因为系咯，我搭小巴翻工或者行路翻嚟咧，所以系冇接触到咧一啲叫派免费报纸嘅嗰啲位置，所以我系冇攞过。 唔系噶，有阵时佢会喺出边派噶。 其实 你翻工 个 钟数 途中 系你翻工嗰个钟数派完咗、 接近派晒啦。 因为咧佢哋系会早开始咧，通常咧即系因为我有我朝朝 有姐姐 有姐姐帮我啊嘛， 其实系姐姐帮我留好感激。 系啊，佢留嘅。 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佢哋通常就派到朝头早九点半嘅，但系到朝头早九点到咧，其实所有嘅报纸通常都会派发晒嘅， 系 啊，知道啊。嗰时就系车细路翻学嗰时见到，哇！任何地铁口咧，哇多到咧嗰条蛇饼咧，跟住有啲人我仲即系因为有时停灯位听到咧，喂你咪攞咗啦，唔准再攞啦咁样咯，即系会轰嗰啲阿伯噶，即系阿姐 同你抢 Q 牌冇分别噶，你知唔知啊？ 呢、 這 个知嘅，咁所以我咧即系咁耐咧都冇攞过免费报纸啦，同埋我会睇公司嘅入诶即系好多份嘅报纸咯。 系啊，总之自己唔使钱，唔好攞，唔使辛苦辛苦。 就真系好耐都冇派嗰份报纸，有时啲细路咧要做一啲英文展报报诶报纸，我哇咁鬼死贵嗰份英文报纸 十蚊噶啦，而家英文报纸冇买啊， 仲要薄喎， 系啊， 咁所以就 其实有用唔代表一定系厚嘅，如果系学到嘢嘅话，薄都可以学到好多嘢噶啦。 知啊知，你觉得你俾钱 你要 买好 多产品系强调薄噶嘛，越薄越贵添啊， 先好啊， 可能唔多广告咯。 但我想问下咧，而家咧佢哋仲需唔需要订英文报纸噶？ 系啊，学校 需要 订嘅，不过咧你有。 有啲原因話唔訂咧，就可以唔訂。 例如咧， 例如 屋企本身有買啦， 例如阿媽嫌貴咯，佢個理由俾呢個咯，好明顯。 佢哋咧成日都話阿媽唔好再訂咯，我話我唔係想訂，係學校逼你訂，跟住話可以唔訂嘅咁樣，跟住你寫啲原因啦。 用咩理由啊？ 咪就話 話貴咯， 因為佢哋長期 國仇家恨，八國聯軍，討厭英文咁樣，即係可以寫啲嘅。 但其實啱嘅，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其實未要訂，因為學校話要訂，其實自己又冇睇過，根本就冇。 系啊，浪费 书嗰阵时啊， 浪费资源，浪费金钱，咁做咩要去双失啫？系咪先？ 嗱，嗰份免费报纸有啲咩咁过瘾咧？今朝我哋睇嘅时候咧， 你系几份免费报纸都系咁系咪啊？定系 即系几份都系啊？ 系 啊，我就话我一路望咧，我开头我睇嘅时候话，哦、啊，点解成日都有嗰个女人出现嘅咁样？ 以前唔觉嘅。 啊，嗰、那个女人成日都用一副咧由踎低向上坐初年咁样望住你嘅眼神。然後咧，仲要雙手合十祈禱咧，好似話好期待啊咁樣，跟住出現一啲唔同嘅字眼咧，例如啦，硬啦，好硬啦，非常硬啦，係啦，你一睇就知道，咦，點解全部都係講嗰啲嘢嘅？就係一啲唔同系列、唔同牌子，但係全部都係相同功效嘅， 係 壯陽廣告。 哦， 哇，嗰啲壯陽廣告咧，仲要咧，即係我之前我哋喺節目都有講過咧。全部都好古怪喎，而家咧 好貼題噶嘛， 佢好貼題啦， 好貼地噶嘛，佢 簡單四個字一擊即中， 係有啲好貼地嘅， 佢要好貼地地一擊即中俾你知，呢個就係佢哋產品要 sell 嘅嘢。 佢哋而家中意配合埋佢哋嗰啲幻想小説咧，其中有啲廣告咧就會自己喺嗰個廣告面裏邊咧冚埋一啲咧話你用放大鏡先睇到嗰啲字咧。就話俾你聽嗰啲情慾小説啊，然後全部都話啊，但是我用你兩個產品之後啊，馬上啊紅痘痘啊咁樣，我成日覺得都係錯曬嘅。通常用得啲產品嗰啲人咧，年紀有翻咁上一大啦，年紀咁有翻咁上一大嘅。隻眼都唔係幾好㗎啦，點睇到你？ 我見到呢度 點睇到你啲字先得㗎，大佬細隻到咧真 係。佢都有 買。有老花鏡嘅。 配埋老花鏡俾你。 唔係，即係嗰啲伯伯啊或者叔叔啊咁。 都唔會睇嗰度啦，咁樣好啦，嗱，即係好多啦，總之。咁頭先我同兩個拍檔講咧，我話同埋咧，你會永遠都見到咧呢啲壯陽廣告咧出現個導演嘅名啊咁樣。啊，佢哋估咗好耐，係啦，最後都俾我開估啦。 係咯， 出現張堅庭個名㗎，點解？ 都係見過嘅。 都係寫住堅庭㗎，好多呢啲嘢㗎。好啦，唔係。咁點解要講呢樣咧？跟住我哋就研究啦，點解咧？ 唔係嗱， 咁多嘅一份報紙，就算今日譬如我攞住其中一份咧，唔係好厚啦，起碼有五六個，都係呢一隻壯陽嗰啲廣告嚟嘅，唔同牌子都有曬喺度喎。 唔同牌子，但係即係同一款種類嘅。 係啦，有冇咁受歡迎啊？真 係。喺一份嗰啲普通嗰啲，我哋平時睇嗰啲大報咧， 冇咁多喎。 冇啊，其實都係喺封月版先有一兩個㗎咋。即係如果 講係 啦，係嗰啲啫。咁其他咧， 你做咗 research 咩？ 唔係，因為我睇啲大報紙。 因為咩啊？ 因為我睇大報紙啊。 佢可能屋企試又問佢話：， 唔係，頭先你講得好準確喎，係得封月版先至有一兩個喎。 上次我想睇嗰只藥咧，喺邊版啊？揾唔翻個廣告嘅 封月版有一兩個。 封月版嗰個度啊，真係會唔會咁樣？ 好似你留意多啲喎。 佢打電話俾我啊嘛。 係啊，我話需要贊助。 我話打電話俾我，佢話豪仔，你幫我揾下，我揾唔到。 大報紙通常有啲叫做都有藥物嘅，但係講緊其他嗰啲可能即係關節痛啊，或者尿酸啊等等嘢，或者係旅行廣告嗰啲多嘅。 免費報紙好多啦， 免費廣報紙咧，因為你睇得多咧，所以你先知嘅。 係啦，咁跟 俾你睇咯。 跟住我哋個結論，點解會有咁多啲壯陽廣告？即係相對嘅比例真係好多嘅嘛？點解會喺度咧？會唔會就係因為話俾你聽？ 因为真的有资料搜集过的 年纪都比较大 其实会的即其实现在你要落任何一个的产品你要落一个广告的话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些可能 PR 的公司啊或者一些怎么销售的公司 即是目标观众在哪里 是的真的会帮他们做了个调查的即譬如如果这类型的那你就卖报纸好定是你是卖一些可能是面书里面的广告好因为可能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就会接触不同的 media 的嘛 是 我想这个其实我刚才我再在几份在潜 好多 除了即是这类型壮阳广告多之外其实免费报纸大部分的广告你都会 看到 健康食品 关节刚才说的 眼睛刚才你说譬如眼药水啊令你的肝就可以更加健康 心肝脾肺肾很多 齐晒 部分都是那会不会真的那样东西就真的代表着呢看免费报纸的朋友因为免费嘛如果这样就更加会吸引和去早派嘛 是 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就会早起嘛所以他们就目标为本 系啊，同埋咧，你可以用一个咧逆向思维咧，你去调翻转check 呢啲广告咧，你有冇见过？ 嗰啲咩壮阳啊、五十肩啊、嗰啲菠萝蓋痛啊、骨刺嗰啲广告咧，佢会落喺边度咧？佢会落喺嗰啲咩电竞杂志嗰度？佢会唔会喺嗰啲咩 汽车杂志嗰度？ 啊，冇汽车杂志都分分钟有噶。 系、哦、啊， 汽车杂志佢会有。系啊，嗱，譬如你嗰啲咩电脑游戏啊、打机啊、咩日本动漫嗰啲杂志咧，咁你打开以前我有睇噶嘛。你邊會有見到頭先嗰啲狀元廣告先？ 咁都啱啫，佢即係對正嗰個叫做市場嗰啲朋友啊嘛。 因為嗰啲宅男佢講，我都冇女朋友。我以為做咩先得㗎？ 即係嗰啲咧，每一個禮拜出一本嗰啲，我哋叫做八卦雜誌嗰啲咧，佢最多咧就係瘦身廣告咯，美容廣告咯，去班啊嗰啲，因為通常咧就係女士就係佢哋嘅主要嘅銷售對象啊嘛，咁唔通你喺嗰度買創陽廣告咩？可能都有用啊，不過， 但係你諗下以前咧，以前啲人成日話想啲報紙年青化啲啊，又話咧佢個島咧就唔好開到傳統嗰啲方法咧，就想年青啲。原來年青極咧，原來都係要食緊壯陽藥嗰批。系啦，阴公。 哦，咁啊，系啊，因为年青嗰班朋友，佢真系喺上网喺个电话里面睇噶嘛。 系啊，唔知道你最近睇嗰次免费报纸系咪就系几时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对于民间正系酝酿罢课罢市，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要负几大责任同会否暂缓修例嘅时候，话作为特区行政长官，唔单止要向行政机关负责，亦都要向整个特别行政区负责。可以話所有政府行為和所有香港發生的事，他都是負責人。他重申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參與的官員亦是穩妥的法律專家和長期做保安工作的官員，仍然認為是正是做一件對社會非常負責任的工作，面對困難仍然會繼續解說。林鄭月娥又反問企業、學校、機構、工會或者家長鼓吹呢一啲激烈行為對香港社會有乜嘢好處？ 有部分嘅人士為咗反對呢個條例而呼籲鼓吹一啲激烈嘅行為，我哋其實見到噶啦，喺禮拜日凌晨後，大家從電視新聞就睇到呢啲好激烈嘅行為。我相信好多睇到呢啲咁激烈嘅行為，特別係涉及咁多年輕人。如果睇到昨天警務處公布嘅數字咧，好多都係好年輕嘅小朋友，甚至得十幾歲嚇，都會好擔心，因為喺呢啲咁重要嘅政策法律嘅議題咧，要將呢啲青年人咧擁到去前邊去做一啲激烈嘅行為咧，係任何文明社會都唔願見得到嘅嚇。咁所以我喺呢度都係呼籲。無論是學校、家長或者是一些機構、企業、工會，都要認真考慮他們如果是鼓吹這些這樣的激烈的行為，對於香港社會有什麼好處，對於我們的青年人有什麼好處，尤其是過去這幾年經過了一些激烈的行動，經過了法庭按住法律同埋證據嘅裁決咧，大家都應該知道咧，違反法律係有後果嘅。呢、這個後果對於成年人好，對於年輕人好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 立法會聽日恢復二讀辯論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社會有團體同行業計劃罷工罷市，以示不滿。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話：社福界嘅罷工需時醖釀。罷工的範圍是暫停非緊急服務，即使僱主不同意都會暫停。他說當中牽涉有沒有違反僱傭合約，法例雖然保障員工參與罷工，但今次是否屬於工會的運動需要斟酌。香港眾志羅冠聰說2014年佔領行動時的罷課第一日就有10000人參與，但今次情況有別，因為大專生已經完成本學期，相對少人上學，中學生就正是考試。 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叶国谦说，今次逃犯条例修订和2003年政府推动23条一样，市民都是不清晰条例。他又认为今次修例对未来的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选情有影响，但就不相信当年23条搁置之后，民建联在选举中大败的历史会重演，因为他有信心条例通过是为香港好，这方面可以向市民讲清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间中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11: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28点，升149点，成交金额29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9点，升15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1.6跌个四，港交所265蚊，升7蚊；同程艺龙15.78跌7.6。中国平安88.45升1.25，建设银行6.37升6仙，盈富基金28.25升2毫，美团点评61.25升1.05，友邦保险76.9升6毫，工商银行5.72升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9，澳元0.696，加元1.327。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19，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208点，升73点。港金现价报12,4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8.6美元，卖出1,32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旧湾仔警署对开咧第一线，由于有道路事故啊，咁而家咧第一线仍然封闭，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旧湾仔警署对开咧第一线系有道路事故，需要暂时封闭嘅。另外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青汇街，由于有路陷，咁啊快线仍然封闭，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啦，去九龙方向近住青汇街系有路陷嘅，快线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对开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嘉安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康乾盛世，令中国嘅经济再创高峰。欧洲列强不断以白银换取佢哋趋之若鹜嘅中国货品。就连刚刚崛起的美国都希望成为中国的贸易伙伴，但最终乜嘢原因导致各国积极寻找替代品去取代白银作为贸易结算呢？当时国力雄厚的满清政府又有咩对策呢？白银帝国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我点算好啊？ 够啦，真系受够啦！ 点解会系我啊？点解？ 好辛苦啊！我就系顶唔顺啊，真系好难顶，好难顶啊！ 你嘅声音点会冇人关心？预防自杀有生命热线，随时打嚟23820000，让我哋用心聆听。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究竟啊，我呢位拍档佢每日都睇好多唔同嘅资讯嘅，究竟边啲资讯系佢最留意、最留心嘅咧吓？系咪真系嗰啲广告令到佢？啊，系咪都几好？系咪不妨一试定系点嘅咧？啊，唔知我呢位拍档喺每份报纸里面唔同嘅版位，边一个环节系佢最留意嘅？系咪嗰个体育版呢？因为好多个菜果走咗出嚟，我哋有请，都几中意睇报纸，几多元化嘅曾志豪。 啊，真系心有灵犀，估唔到五十肩嘅佢，竟然真系了解到我而家想讲嘅新闻，真系同体育版有关，系因为避无可避，等无可等，最后一战括弧可能啊，就在今天。而家全球嘅焦点咧，你知唔知都可能会摆边度咧？即系再体育迷下，全部都会摆咗喺咧加拿大嘅呢一个多伦多嗰度，因为啊，系我知道而家咧，其实呢一场 NBA 嘅 final 嘅第五场比赛，而家已经打紧噶啦。究竟会唔会打完就冇咧？究竟会唔会呢一个多伦多速龙系可以颠覆王朝，成为第一个喺美国地区以外嘅 NBA 总冠军咧？因为佢喺多伦多美国嗰处啊嘛，当然有好多人已经系即系癫晒咁样啦。我呢几日不停睇即系嗰啲报纸新闻嘅时候咧，都见到咧，你难以想象呢一项运动咧，对于一个城市，哪怕一个国家咧，嗰个影响咧，系疯狂到一个咩地步？首先咧，即系你话多伦多咧，佢哋已经系咧，即系各个公园啊或者唔同嘅场所咧，已经人头涌涌咧。而家就打緊啦，原來佢哋早喺呢兩日呢，即係叫做空檔期呢，已經搭晒帳篷啦，同埋呢一個熒幕呢，就話呢等啲人呢，即係唔係嚟野餐啦，係嚟扎營呢，就戶外睇波。因為佢哋呢有個好大嘅傳統呢，就係除咗喺個體育場館裏面入場之外呢，直情佢哋喺出面呢加設埋超大型嘅嗰個大銀幕呢，佢都唔會同你諗話咩驚唔驚即係咩影響門票收入，因為門票一早爆咗㗎啦嘛，與眾同樂呢，全部就喺出面呢就睇直播嘅。與此同時呢，仲誇張到呢，多倫多市長呢，我昨日睇報紙嘅時候呢，佢就話呢個速龍嘅主將啊，呢一個李安納度呢，即係而家係即係救世主英雄嚟㗎嘛。多倫多市長呢竟然誇張到呢，佢就話如果佢想坐我呢個位嘅，我辭職，我俾你做啊。哇！你睇人哋啲市長啊，話辭職啊，辭職嘅幾勇猛先得噶。即係但係其實佢想辭職，啲人都唔想佢辭職啦，係咪？咁有啲人想走，嗰啲人哋好想佢走啦。唔係嗰回事嚟嘅。即係總之你會見到咧，可以誇張到咁樣。即係當然你知道嗰個市長佢唔會真係話我想辭職嚟，即係讓個位俾你啦。但係佢嘅意思即係話，我哋重視呢件事嘅程度不惜一切，呢一隊波嘅主將，你想同我交換嘅，我都願意嘅。而且咧，佢哋亦都有好多人咧，美國好多嗰啲傳統咧，就話如果邊一隊波咧，佢可能攞到個總冠軍啊，可能咧嗰一日咧就會成為咗咧，即係命名嘅紀念日啊，即係就會巡遊啊、慶祝啊，真係名副其實咧。佢哋可能咧嗰日咧就會即係嚟咗個半日罷工咁滯噶啦。真系嘅，有啲球迷咧嗰种疯狂嘅程度咧，譬如嗰阵时我听过拍档咧彭程，佢话佢嗰阵时喺加拿大咧，佢哋嗰啲 ice hockey 啊，一有边一队波赢咗咧，第二日就唔使翻学。我话真系噶，你公众假期咁好噶？佢话梗系唔系啦，我哋自己唔翻学啫嘛，咁咪乘机咯咁样。佢未必即系咁中意睇呢啲即系冰上曲棍球，但佢话咧嗰个城市啲人咧会为咗佢咧而疯狂咧，就会去即系唔翻学啊。嗰、那個城市就會陷入呢個瘋狂狀態咁樣，所以咧你睇呢啲即係體育新聞嘅時候咧，有時你都會諗下，哇！如果我係即係置身處地其中一員嘅話咧，嗰種自豪感同埋認同感咧，究竟會有幾大咧？嗱，講真，香港人咧都係好中意即係足球噶啦，我哋都好熱愛噶啦，但係我哋好似未瘋狂到呢個地步。即係舉例啊，譬如咧，原來今晚咧就會有喺旺角場咧，香港足球隊咧就會迎戰呢個中華台北。咁但係即係虽然一场国际友谊赛嚟嘅啫，咁但係你能唔能够想象到我哋可以号召到有好多嘅即係香港市民呢就会去咁样去支持呢？我哋其实近年呢已经越嚟越热爱㗎啦，我哋发明咗咩劲抽体啦，我哋多咗好多本地嘅球迷啦，不过始终呢好似都未能够发展到呢，即係好似你话我而家讲緊话多伦多里面会为咗呢个 NBA 嘅即係篮球呢而疯狂咁样。 喂，可能你话，哎呀，我哋唔同啊，我哋战绩唔好啊嘛，我哋成绩唔好啊嘛。喂，你知唔知啊？呢一个咧 NBA 咧喺呢一个多伦多咧，其实系近呢真系呢五六年咧，先突然间咧越嚟越兴旺嘅啫。因为你睇翻啲资料咧。嗰度都系篮球沙漠嚟噶，佢哋最兴嘅当然都系北美四大联赛之一嘅 NHL 咧，嗰个冰上曲棍球或者冰壶，数到好厚好厚咧，先至会数到篮球。但系原来只要你有心经营，只要你俾啲时间，你唔好谂住咧今日唔得咧，听日就放弃嘅话咧，总有机会开花结果嘅。呢条速龙嗰个速咧，就真系唔系咧，可以欲速则不达，真系慢慢嚟，唔好气馁。有啲咩事咧？睇定啲，总有机会咧，俾你赢到呢个 final games 嘅。风头火势，我从来我都唔会对佢嘅风头火势有啲咩嘅要求啦、指示啦同埋意见嘅。但今日我会以拍档嘅身份向佢作出风头火势最高指示。黄耀祖，讲短啲好啦，你把声又 cam 啦。讲短啲，把声放细啲，我哋对你会好好嘅，因为我哋唔系好似琴日嗰个拍档咁样，不停要你打牌，你要保留声气啊，耀祖。 多谢多谢，收到收到，好少人咧叫你短啲咧，咁你系会咁开心嘅。我收到你嘅心意啊，我会短啲噶啦。 唔好咁敏感啦，有时冇得再短噶啦，已经你啲头发。 当自由发展遇上礼貌之战，会系点样呢？讲紧系乜嘢啊？走你嗱，成日都话噶啦，生仔要考牌啊嘛。最新咧就有一个咁样嘅新闻就攞咗出嚟讲咯。话说有一个咧，大约系四岁嘅男仔喺一间嘅酒楼嗰度咧，就喺度食嘢咯。佢就食一碗汤面嘅，食完之后咧，四岁嘅小朋友嘛，就攞咗嗰碗汤面咧，攞嚟当玩具咁玩咯。例如佢讲咗啲乜嘢说话咧，佢就系话啦：好啦，等我逐条。面攞出嚟放喺台度，帮佢晒太阳先咁样。嗱，你又唔可以讲，即系呢个小朋友都真系几有创意噶，就话攞啲面出嚟晒太阳。咁啊，晒太阳要搽太阳油噶嘛，系咪？所以咧，佢就将呢一个汤面上面嘅汤咧、啲汁咧，仲有唔同嘅花生咧，你知道即系酒楼可能有一碟碟嘅花生喺度噶嘛，就倒嚟倒去，就令到呢条面咧就可以晒太阳啦。而且咧，仲企到上呢个 B B 凳上面度跳嚟跳去添咁样。喺呢个时候，同台咧就有一位老婆婆，咁如果系同台嘅话，我都当佢系屋企人啦，可能系就系四大长老嗰个类别啦吓，就同个小朋友咁讲啦，佢就话：喂，唔好咁玩啦，坐翻好啦咁样。诶，但系呢个系一个关于三代同堂嘅争拗嚟嘅，到个小朋友嘅爸爸咧就闹翻呢一位老人家咯，就话唔好咁讲啊。小朋友要自由发展的，我哋是不应该阻止他们做任何事的。跟住呢还向这位老人家就训话添咁样。呢单新闻呢可以出到街嘅原因呢，就係因为有一位侍应啊，就将呢件事呢就看在眼内，成件事都睇晒。所以我就话啦，究竟一个小朋友嘅自由发展紧要啊，定係一啲基本嘅礼貌系重要呢？成日都会话一啲嘅四大长老又好啦，前辈啊，老人家好多时候呢都会教人哋啊，应该要点样去照顾小朋友嘅。嗱，唔系佢哋系一定啱晒噶，我都见过唔少四大长老咧，有阵时对于啲孙仔咧，即系有啲盲目嘅宠爱啊。总之佢做乜嘢都得，搞到咧啲爸爸妈妈咧都好头痕，拗晒头咁样嘅。但如果净系睇翻呢一件事啦，自由发展，我谂喺我哋嘅呢一个年代咧，好多嘅爸爸妈妈都会好着重嘅，即系小朋友，唔好话佢错啊，咩都俾佢试啊。喂，阿祖咧去教书嗰阵时咧，都成日啲小朋友咁样讲嘅，上个堂咧冇啱同埋错嘅，只有你肯试，只要你肯试就系好噶啦。所以我会你咁讲，即系话咁即系自由发展啱啦，攞啲汤面出嚟晒太阳都啱啦，系咪？但系阿祖每一次咧都会同我嘅小朋友上堂嘅时候加多一句，不过你一定要守规矩。如果你唔守规矩嘅话咧，你系唔会有你嘅自由，你想做乜都得，唔系咩都得嘅。但系要有规矩，例如玩一个游戏，一定要有规矩噶嘛。你冇规矩嘅话，就算捉伊恩都有规矩噶，系咪？你唔遵守个规则嘅话咧，游戏就变得唔好玩噶啦。所以两者系唔系可以攞个平衡？其实系绝对可以嘅。所有嘢都系在乎于唔好俾自由发展呢四个字放到太大，令到个小朋友话事。 佢做咗老板嘅话，咁各位爸爸妈妈 ，sorry 啊，跟住你就有排受啦。风头火势，喂，今次日咧又落雨喎，嗱，而家咧都有呢个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11:30嘅。我呢位拍档而家唔揸车噶嘛，今朝翻嚟轮唔轮尽咧？桂花田， 轮尽都有啲轮尽嘅，不过唔紧要啦，最紧要嗰一次翻到嚟呢度就好啦，系咪？打工仔咧，每日翻工咧，对住老板嘅时间咧，吓，即系同埋同事咧，多过对屋企人嘅，系咪？嗱，搵个倾到偈啊，大家有夹嘅，又能够成为好朋友嘅，真系都几好嘅。因为真系实在难得，因为你一日都对住佢啊嘛。嗱，因为好多时大家翻工咧，都系咧戴住个面具，好少咧可以咧能够咧真情流露做翻自己嘅。尤其系当你见到一啲高层啦，或者见到你老板啊，寒暄两句已经啊唔知同佢讲咩好啊。仲要明明咧可能咧先前咧喺工作上遇到一啲问题，仲未解决，烦恼紧嘅时候，唔知咩原因。你撞到你的上司啦，撞到你的老板啦，你点都要收埋自己的苦恼样，同你的老板同你的上司，系啊，你好啊，你好啊，啊咁样咧会搞到咧个老板啊误会自己啊冇带俾同事麻烦，公司同事都做得几好，冇烦恼。喂，其实唔系咯，有外国大学研究啊，佢话其实咧你翻工。黑面其实是没问题的、哦、还可以跟你的老板说，喂，你想不想公司业务更加好啊，想的话就不要怪同事口黑面黑这样做事了。他说因为呢报告就说这些黑面同事呢在工作上面他的生产力和、啊、沟通能力呢其实都是高的，犯错率呢也都低的、哦。研究还说员工翻工呢很开心呢，即是很愉快的，哎呀回来又整这样整那样很开心很享受的话呢，佢嘅晋升机会系会相对地低嘅。咁如果你翻工已经面对唔同嘅压力、负面情绪，啊，跟住仲要扮开心，其实咁样唔单止咧唔会令到个同事开心翻啦，反而会令到佢整个人咧更加空虚啦，更加更加寂寞啦，咁系会伤身嘅。喺低情绪嘅时候咧，其实又唔等于唔好嘅喎，只要咧唔使又扮开心咧，你会更加专注紧你做紧嗰样嘢，会更加咧。留心啊，同埋思考咧，同埋会增加你嘅判断力嘅。有个媒体咧副主编仲话啦，同事喺工作期间咧仍然能够咧保持笑容咧系多余嘅，只要唔同而家卖笑咩？啊，不过我咁谂，呢个笑容留翻喺俾老细嗰度，系咪应该会好啲咧？同事见到老细笑骑骑嘅，咁佢可以黑住面继续努力为公司增加呢个叫生产力，其实咁样好啲，所以应该笑嘅翻工笑嘅嗰个系老板，唔系员工啊。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首先是 Cookies 啊，心急人上啊，提多次你天气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晏昼今朝早嘅十一点半嘅吓。 系啊，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9%。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唔知咧，即系大家有冇曾经咧幻想过咧自己去登山啊？唔系爬山，系登山。 即系嗰啲喜马拉雅山。 系啦，系啦。 高啊，好冻啊，嗰啲。 即系闯珠峰啊，咁样嗰啲咧，有冇曾经幻想过自己咧？ 其实咧都好羡慕一啲可以能够登到山嘅朋友嘅。 吓、 啊。上次我去，我咪话去爬狮子山嘅，即系行狮子山，唔系爬。 喂呀！ 唔系即系唔讲 啊！我啱啱都讲完咯，唔系爬山，而家系登山上去。 明白佢，即系相差得好远嘅。 点话？即系佢去到狮子山， 佢觉得自己好。去到珠峰啦， 可以有機會係咪？ 係啦，即係唔係都唔好冇機會，因為知道自己唔得啊，嗰、那個叫高山症嘅問題。我去阿里山我都高山症嘅，你諗下， 哇！ 即係我都會有感受到嗰個徵狀咯，就係當然唔係好。 所以你唔係阿里山啲姑娘。 咁所以就我知道自己冇咁嘅能力嘅，但係都譬如我上次行到上獅子山頂，我覺得哇，大地在我腳下，即係嗰個感覺好良好嘅，同埋覺得哇，原來自己可以由地底上到嚟上面頂，都好佩服、好欣賞、好感恩嘅。其实会觉得 今日睇到有个专题咧，就讲话登珠峰咧，即系究竟见到嘅景象咧，同自己想象嘅一唔一样咁样。 我觉得咧，未必有时都要睇天气嘅，因为成日见到即系上到山顶啲高耸入云咧，系雾查查，我唔知嗰度会唔会。 唔系，但系佢嗰个因为8000多米咧，最高噶啦嘛，即系佢地球顶端嚟噶啦嘛，已经叫做咁咧。而家唔系讲紧话佢望出嚟风景靓唔靓，而系佢话咧。究竟你嗰个心情仲系咪好似你睇电影咁样呢？ 哇！我而家去到世界之巅啦，因为点解咧？嗱，真系冇去过咧，真系想象唔到咧。佢话嗱，你就争一两步你就登顶啦。 系， 但系你想唔想象到你要排队啊？ 啊，呢个系啊！上次我见到阴公猪啊，有啲悲剧啦，当然 系啊，有悲剧 噶， 系啊， 因为排队啊， 系啊，有好多人咧，其实喺呢个过程里面度咧，其实佢哋未必系最熟悉，又或者最有呢个能力去做，其实有啲人都喺呢个路程中间咧，可能真系死咗。 系啊，唔系嗱，佢你讲紧爬嘅过程啦，但系佢而家讲紧咧，就话你就算已经去到嗰个平台啦，即系叫做已经系咧被誉为死亡地带嘅嗰个山巅嗰个位度。你爭一步嘅啫，但係咩叫排隊就係話 人多到咁嘅地方， 前面有人自拍緊。佢今日咧，我聽到嗰度好卡，因為咧，你感覺咧就係等人嚟自拍咧，應該係商場裏邊嗰啲吉祥物啊，或者嗰啲打卡位咧，先至話得未啊？我要同個南瓜影相啊，應該係咁嘅話。佢而家講係珠峰，去到山頂度，佢話咧有啲山客咧明明已經到自己啦，佢話嚇。唔系嘛？喂，前面仲有一批山客喺度自拍紧， 系喎， 系啦，咁但系 条人龙喺度啊， 系啦，嗰个地方又唔大啊嘛，你唔可能全部涌晒上去啊嘛，咁首先有啲卡啦已经，跟住第二个咧，我觉得真系人性啊，如果拍戏咧，嗰个位唔知点样演绎出嚟，佢话咧，原来中间有一条必经之路咧， 系 就有条尸体绑咗喺地下嗰度，佢话咧你系只能够选择。一落翻山，二踩过佢行上去， 系啊。 咁佢话咧，嗰啲登山客咧，佢就话点啊？我谂住上嚟咧，即系好兴奋咧，咩哇征服咗大自然啊？咩、人类的渺小，我唔知讲，我通常讲个秋豪言壮语噶嘛。但佢话首先眼前就 系 话，你咪要踩过都系人类条尸体啊？ 踩过人哋，跟住先可以达到高峰咁 啊？系啦，即系真系名副其实一将功成万骨枯。佢話有啲登山客咧，嗰下個心情咧就俾佢破壞咗。佢話點啊？唔係真係要踩啊嘛？喂，打張卡啫，諗住影張相啫咁樣。 所以有陣時咧，我會話咧，去一啲咁嘅探險之類啊，其實係好一啲 extreme sports 嚟㗎啦， 即係唔係極端㗎啦， 極端 嚟㗎 啦，都真係要睇下究竟你有冇咁樣嘅能力。雖然而家好多時候咧，有好多人有錢就解決咗，我揾人幫手咯，但係都真係要睇下究竟你有冇呢個能力可以做得到。 係啊，原來為咗自拍。可以犧牲咁大嘅 驾驶时间合共9个钟头，前一日嘅驾驶时间系4个几钟。涉及事故嘅阿罗哈客运两年前亦都发生过严重车祸，造成6死11人受伤。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个雷雨区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多云有骤雨，间中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11: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01点，升221点，成交金额38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0点，升咗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32点，升22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2.6升4毫，港交所265.6升咗7.6，同程艺龙15.82跌7.2。建设银行6.39升8仙，中国平安88.7升0.5，盈富基金28.25升2毫，工商银行5.76升8仙，美团点评61.2升1蚊，友邦保险77.2升9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9.942，瑞士法郎7.918，澳元5.458，加元5.91。新西兰元5.175，欧元8.8708，每百日元对港元7.2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58。日经平均指数报21208点，升73点。港金现价报124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8.67美元，卖出1329.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观塘绕道去翻油塘啦，跟住 Mega Box 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而较早前受到道路事故而封闭嘅告士打道，去翻中环，跟住旧湾仔警署咧，第一线已经系解封，道路重开。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坡师傅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水街。喺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观塘道去翻油塘，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常怡道桥底。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呢台有快乐吧？ 波成啊，大佬 B 嘅影响力真系好劲啊！子豪咧每次望住大佬 B 张相，都笑到见牙唔见眼嘅。 边个大佬 B 啊？ 方子豪个女咯。 有几开心啊？ 喂，唔系啊，波成真系好开心嘅咧。 系咩？笑靓声嚟听啊！你真系几开心、啊，搞到我都想试下做人爸爸、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各位爸爸都系快乐吧。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天气唔好吓，大家都要小心啦。我哋直播室里面亦都已经有一位病倒了的朋友啦吓。 大家都小心啊！十一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廿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继续响度嘅，到今日嘅11:30啦吓。头先豪仔咧，我哋翻嚟嗰度就讲啦，即系其实喺睇份报纸咧，就好多嘢睇噶嘛，即系广告又有得睇啦。你个广告卖紧乜嘢类型嘅产品咧，亦都代表住你哋嗰个观众嘅层面是如何咁样啦。 系啦，点解咁多壮阳广告？因为年纪大啦，可能大家吓。 嗱，但系嚟紧咧，即系呢个唔知会唔会系我哋报纸业界一个，我觉得可以系一个几大嘅改革嚟噶。 系系系。 因为咧，即系呢几年成日都会话啦，即系好多报纸都做唔住啦，又话咧个价钱就算佢哋不断加价都好啦，要生存都好难咁啊。总之咧，有咗我哋香港可以话第一份报纸啊，嚟紧咧应该就会讲到明啦，佢哋咧会喺6月17日咧就会收取即系3蚊嘅手续费。之后到今年嘅9月咧，会开始正式收费，成为大家可以用网上下载嘅方式会员制咁样去睇报纸。 系啦，就系、是《三国日报》。 系啊，《三国日报》。 系啊，咁如果你话咧，佢之前嘅铺叙嗰个客观嘅程序系做过啲咩咧？譬如应该都喺呢两个月，呢两三个月度啦，佢就突然间咧有会员登记，其实冇啊，就啱啱好就系、是。郑秀文、许志安嗰单嘢， 4月10日 咁上下咧，即系啱啱好嘅嗰个礼拜嘅咋。 4月10日 都冇年头。 佢哋咧就开始有呢个会员嘅免费订阅制，就要你哋咧就即系加输入少少嘅个人资料。 系 个人资料，我冇记错咧，好似系好简单 嘅 啫。 好简单嘅咋，你可以或者你用 Facebook 登入都得咁样嘅。 你要成为咗会员咧，先至可以睇到佢哋嘅报纸。咁啊，呢两个月嘅时间啦，就有已经有呢个登记咗嘅会员有330万人。 系啦，系啦。咁咧， 佢自己不停咁样更新嗰啲叫做登记人士嘅数字 啦。系啦，咁啊，佢就呢个第一个阶段啦。到第二个阶段，头先阿祖所讲咧，佢就同你讲啦，喂，我哋将会咧喺呢个时候咧就会收3蚊。 系。 咁但系咧，佢就话咧， 17日就收3蚊手续费。 系啦，但系佢咧而家个讲法就一次性嘅，即系话咧，你而家俾咗3蚊之后咧，你就可以由而家嘅6月咧一路睇到9月。 系。 咁咧都系唔使再俾钱啦，咁样。但系9月之后咧，佢就话俾你听，佢会再收费。嗱，但系未讲收几钱。 系啊。佢有咁講到嘅，話到九月咧就會開始正式收費。正式收費之前兩個星期咧就會公布翻個價錢同埋詳情係點嘅。 咁佢仲用咗個都幾方便嘅做法嘅。佢就係話咧，即係話如果你留低就當你同意嗰種咧，即係話嗱，如果你唔同意你就可以取消訂閱。 哦、 如果你冇取消嘅話咧，我哋就會咧向你收取。係 係係。 咁就即係就當 你 係 俾咗錢，因為我哋之前我登記做會員嘅話，我未有任何自己嘅個人資料啊， 佢就會希望你就會俾錢啊咁樣。 未輸入入去入邊度噶嘛？咁係 啦。嗱咁而家佢未講幾多錢啦，咁但係大家估計咧，因為參考翻有啲人都話喺外國嗰啲模式啊，嗰啲報紙啊，佢哋咩？New York Times 嗰啲都要俾錢啦，訂閱咧，咁可能同埋傳聞過㗎，即係可能就話會每日收咯，可能呢個3蚊咧有機會即係都坊間估計㗎，可能係會唔會講緊每日收3蚊？ 因為見到佢而家咧做緊其他嘅一啲嘅 article 啊宣傳，即係話咧3蚊可以做到啲乜嘢，令到人哋聯想到會唔會之後咧可能係你平時買一份報紙可能要10蚊嘅，要8蚊嘅，要12蚊嘅，報紙可能就係、是、會唔會係3蚊你就可以繼續用你住你部手機啊或者平板電腦啊就可以睇到呢一份報紙。 嗱，我哋問阿 Sly 田，3蚊一日嘅話咧，一個月即係要俾幾多？ 90蚊， 其實100蚊都唔夠嘅。請問你覺得就咁，如果當係呢個家庭訂閱計劃啦，突然間落落話。啊，妈妈，我仲好想跟进呢个许志安最新嘅消息。请问我如果咧用100蚊一个月，你觉得？ 收唔到咯， 我头先都未讲得晒咯，我见到佢笑容，佢已经话我听我唔会啦， 唔使再推销，我唔会咯。 头先屋企佢哋学校订阅报纸都唔订咯， 会唔会系因为其实有其他嘅报章，你一样可以喺网上面免费地睇到，变咗就点解我要俾100蚊一个月咁样？嗱，呢个都系我哋估计嘅。 其实会噶， 我认真即系嗱，譬如啲电视咁啊，你家中你两位家中都有啲收费电视，我到今天我都冇噶。 系 咁啊，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你系几极致嘅家庭嚟噶，我讲真嘅， 都唔系啊，都唔少系咁噶。 唔系，但系我会话咧，即系因为佢系直情系完全可以享受到啊，要俾钱嘅，我哋就因为仲有免费去选择啦。我唔系踩你噶，但我想讲咧，真系仲有免费去选择，点解我要俾额外嘅钱去做到咧？ 系， 但系其实而家当大部分嘅人都讲嘅系 Netflix 嘅年代啊， 要俾钱 收费电视平台嘅年代啊，你仲坚持到呢一点咧？所以 that's why 佢真系叻噶，佢哋 唔系咁都 睇下佢需唔需要咯。 佢自己取捨啫嘛， 係 佢唔睇我哋好想睇嗰啲劇集，佢咪冇所謂咯。 係啊，但係佢係開心噶嘛，佢唔會係哎呀，我係淨係為咗慳錢，我減低享受，而佢覺得我而家我個享受都足夠啊嘛。 唔係，即係舉例啫，等於你話喂，我都唔可以成日食黑松露加呢個包 糧， 冇所謂啫。 自助餐噶嘛，係 啊， 咁但我都有其他嘢食噶嘛，咁係睇你自己，係啦，睇你自己點樣選擇同埋點樣享受咯。係我即係都我如果咁樣嘅話咧，對唔住，我真係會唔會去參與咯？ 係咪嗱？而家咧，大家估計咧，佢最難嘅地方咧，除咗第一咧，就係要同呢一個叫做網上等於免費， 係 要大對抗，因為佢而家唔係講緊嗰份實體報紙喎。係 啊， 嗰份實體報紙其實你俾慣咗咧，你就唔會有頭先阿田嗰種諗法嘅，你不嬲知道買嗰份咁厚嘅報紙要俾錢噶嘛。 喺免費報紙出現嘅時候啊，嗰啲要平時話俾十蚊啊、八蚊買報紙啲朋友咯，咦而家又免費喎，連實體唔係俾錢買都冇啦嘛， 其實係影響咗好大批 啦， 所以點解而家佢要轉去網上面咧？ 佢又免費又變咗收錢喎，咁又好似倒翻轉頭，咁可能就唔知啊。 係啊，所以佢而家要主打網上市場咧，因為佢嗰啲變化內容咧，即係唔係就講緊生果喎，其他報紙都係嘅。譬如你網上嘅，你可以做到話我不斷更新，我快過你買實體嗰份報紙，又或者我開。有啲咩动画啊，诸如此类啊，就多啲嘢咧，咁可能佢就会抢个客户又容易大啲啦。但系而家第一就系、是，好似阿田呢个谂法系真嘅。我开头我都惊，我就话三蚊一个每日 俾 三蚊， 到每日要俾三蚊就一嚿钱嚟噶啦嘛， 系 咪先？ 但系你话一个月三蚊咧，咁都 OK 嘅。你话如果日日三蚊咧，咁我做咩要俾个三蚊？ 系啦，而家我哋估计系每日收三 蚊 啊。 嘅话咧，佢哋就好难维生嘅咁样。 唔系佢都有。 免费紧，点会维生唔到啫？ 但如果我哋睇下外国嗰个业界，其实佢而家蚀钱噶嘛，唔系点解要谂其他嘅新嘅出路啫？ 唔系佢网上都有啲盈利嘅，但佢要系更加稳健。 系啦，佢稳健。 报纸个受萎缩紧啊，真嘅。 其实唔系净系香港，系成全球都系咁啊。其实如果讲外国咧，佢哋大城市咧，佢哋报纸业界咧一早冧咗噶啦。即系如果净系卖嗰个实体嘅报纸， 好惨啊！而家 佢哋通常咧都两样嘢嘅。而家一系咧就真系免費報紙就可以生存到，因為咧就靠廣告同埋大家都會攞嘛，唔使錢 量大啊嘛， 係。而家喺網上面嗰啲報紙都係佢靠廣告㗎。係 啦，但係另外咧，平時你賣緊十蚊八蚊一份嗰份報紙咧，其實純粹外國咧，佢哋一早已經冇人買㗎啦，變咗咧就訂閱。所以我覺得咧，可以話一個新嘅改革嘅話，我覺得呢一份報紙生果。你應係香港裏面第一份去咁做嘅啫， 咁樣做 之後，如果佢行得到嘅話咧，講真，除非後面真係有好大個老細、好大個水喉喺度啡住你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應該好快一份一份咧就會慢慢變成曬，都係要收費網上先至可以睇到。 又唔一定喎，因為點解咧？而家咧有種講法就係話，喂，你行先啦，你一收錢咧。多過嚟曬我度睇，因為點解咧？嗱，除非你係嗰啲真係你做新聞工作嘅，你話喂，我工作範圍，我份份報紙都要睇嘅，我唔睇嗰份社論，咁我點樣做 我 個？ 即 係 我哋啦，所以我哋一個直播室 咁，我哋公司會訂啊嘛，係 啦。 咁但係你 自己錢啦， 係啊。喂，你一般市民咧，除非你係 die hard fans 到一個極點，就話我除咗呢份報紙，我其他我乜都唔睇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你話哦。睇下今晚嗰場波賽果，平時睇開生果嘅，我要俾錢同佢睇隔離香蕉咯。 啊、 即係如果你係 因為其他選擇啊嘛， 係 啦，你都有相同嘅報道咁樣去做啦 嚇。因為嗰次咧，我哋有問過有啲報紙行家咧，我就喂佢收錢，你哋係咪都有機會咧？如果佢條路打得靚咧，你哋要跟住行咁樣。咁點知咧，好快佢就話。咁梗係唔需要啦，因為其實對我哋仲有利添，佢收錢嘅會更多人湧入去我哋呢啲免費嘅平台嗰度， 係 真嘅，因為对资讯有独特要求嘅人，一定系少过咧对资讯一般要求嘅人噶嘛，系啊，嗱，咁跟住第二个咧，但系佢又反问我，佢话，但系咁啊，即系又要用翻个例子，唔好意思，嗰两位当事人，佢话嗱，如果我话俾你听，真系得佢有安心时间睇， 系 你睇唔睇？你一定要俾钱添，咁样，咁我都有一丝嘅犹豫啦。如果举例，得佢做到独家卡米拉。舌战 哇即系嗌交先 系咪？系啦，身边总有人会去俾钱买嘅。 系啊，冇大啦，系啦， 俾人哋咯。 系啦，嗱又系真嘅， 拗又 周围嗰啲， 又系真嘅，又系真嘅。 嗱，阿 唔系啊，但阿天呢个心 佢系真嘅， 佢唔系唯一一个会咁谂咯， 系 而系一个都系大众嘅谂法。喂，有阵时俾我免费嘅，点解唔睇免费 啊？系啊，总有啲朋友会觉得，哦，呢啲钱我觉得值得俾嘅。系咁，我觉得 你就去敲门，喂阿祖啊，你咪有条片啊？ 唔系日日都有啲咁爆嘅嘢噶嘛？啱啱 啊，当然啦，当然。 所以就系咯。 嗱，另外人心惶惶咧，我都听过咧，娱乐业界咧系有担心嘅。系嗱，当日咧即系佢哋个会员制出现嘅时候，就有单咁爆嘅新闻出现啦。个 timing 搞得咁啱嘅，即系咁啊，跟住大家都会话，咦？会唔会嗱一啲政治嘅新闻，你又就比较难做，我哋叫做新闻啦，或者你几时去推出啦？件事发生就发生噶啦，即系打风就打风，佢唔打风嘅话，你冇得报噶，系咪？ 系啊， 呢 类 型嘅娱乐新闻咧，我就知道有啲即系大家都有啲惊惊地嘅。 啊， 会唔会诶，差唔多到九月嗰阵时又爆一单劲嘅咧？咁 都要响我头炮噶，系咪先？ 帮到手噶喎， 因为佢喺爆嗰件事件之前，佢其实都有啲。 就登记做会员，系即系 有啲嘢话俾你听。喂，你想咩啊？你登记做我会员先有得睇嗰单爆嘢啊嘛。 系系系，其实咧你可以话有啲可以借镜参考咧，有啲似嘅。譬如你讲睇波，因为而家嗰啲收费台好多都靠睇波即系维生啦。咁嗰啲睇波咧又靠啲大波维生，即系你冇世界杯，你冇欧联嗰啲咧， 即系你攞意甲劲啊，定系攞英超劲？我哋香港嘅朋友梗系中意睇英超多啲啦。咁样， 跟住你又发觉咧，佢哋个逻辑同头先好似嘅，即系话，喂，你唔登记睇我体育频道嘅话，你咪睇唔到嗰啲欧联咯，你睇唔到世界杯咯。咁点知咧就有啲球迷咧， 好多方法系 啦。第一就好似阿天话斋，咁咪上 friend 屋企睇咯。阿祖有嘅，上个屋企睇啦。咁于是乎佢谂住一人一条频道嘅算盘咧，就会打咗个字落呢个此其一啦。 真系实在太多，我想话精打细算，又唔知系咪？ 其实你冇错嘅，真系个个都会咁谂嘅。但第二系咩咧？啲人就会咁谂啦。哦。即系净系世界杯期间咪订咯，即系譬如佢要你要先订咗个先啊嘛。 嗰阵时咪有咯，净系世界杯套餐咯。 都系睇完咪 cut 咯。 系啊， 系啊。咁即系话，如果你谂住佢嗰个方式咧，系话喂，我有啲好爆噶，成日都有啲咩安心唔安心嗰啲咧。 系系系。 咁你总系会话一，我系问你借嚟睇；二就系话喂。咁睇完咪唔睇咯，又唔系一定永久订咯，唔知你有冇成日有。 同埋呢啲系八卦新闻嚟啫嘛，唔会影响我哋噶嘛。 即 系有啲难嘅， 做咩要俾钱睇八卦嘢？ 系啊，佢哋系真系要面对嘅，因为你唔能够假定所有人咧就系话喂，你哋系传媒热血分子， 系 又唔系咁噶嘛。咁同埋咧，其实而家坊间咧，你话一份纯粹报纸形式咧，就真系佢而家第一个有啦。但系如果你话咧纯粹系网上媒体收钱咧，而家有好多噶。譬如有啲传媒咧，可能佢系以评论文章为主嘅，咁我试过佢而家嗰种收费模式系点样咧？譬如佢有十篇文，佢有五篇咧都系免费嘅，但可能咧有其中一篇咧，你就睇到一半，咁跟住佢就会同你写咧，佢就佢有个做法咁样嘅。 如果你想睇埋全文嘅话， 嗱一系就睇晒全文，你要俾钱啦。佢有啲咧直情令你唔好意思添啊！我试过睇嘅时候咧，佢就话。呢一篇系一篇付费文章，但系由于我哋觉得咧，佢呢一篇文章咧好有公众利益，即系可能哇，佢有一个一六个论点咧，话俾你听香港点解咁乱嘅，佢就话啦，由于呢篇文章咧涉及公众利益，我哋咧而家咧就会开放咧免费嘅阅读嘅时间，咁咧为期譬如话一个礼拜，譬如限期一个礼拜就俾你免费睇，咁佢都会不忘讲一句就话。我哋梗系希望可以喺之后得到你嘅支持啦。咁、我每次揿嘅时候咧，我就好有罪疚感啊！我就觉得我好似舐咗佢啲优惠啊！但 会啫，咁佢人哋都开放， 我哋呢啲有，我哋啲面皮冇咁厚噶嘛，人哋都系想做优惠嚟吸引你俾钱噶嘛。 咁人哋都俾免费，你咪去睇咯。 睇完之后佢想你俾钱噶嘛，即系试食啊！其实即系等于你超市试食。诶，试下最新嘅鲍鱼酥啊，试下叉烧酥啊，食完之后其实佢想你买一盎噶嘛。 系， 你冇谂过你会叫埋你阿妈 食完之后咧就走咗 去试噶嘛， 系咯。 咁有时可能净系得嗰篇文章系啱使嘅，咁其他嗰啲我唔啱，打后可能有啲唔啱你心水咁点啊？ 唔系，你总可以咁讲嘅，可能得呢嚿叉烧酥好食啦，我跟住都唔想买啦咁样。 我就咁睇嘅，我觉得呢个好明显真系一个资讯爆炸嘅年代啦。你要有新闻啊，你要有新嘅消息啊，其实讲真唔使钱。钱嘅越嚟越多，你大把得拣啊！但系到咗呢一个年代，已经爆炸咗咁耐，大家开始咧会去选择，究竟系边一个嘅资讯你想去收取？即系我会，所以我会话啊，就算呢一个而家《三国日报》啦，嚟紧行呢个路啦，当然唔知佢个收费攬唔攬你啦。如果是合理的话 就当90元啦，3元就成。 其实对于我来讲是完全没有一个 负担。 唔係啊，唔係付咁一定都係錢嚟嘅，但我唔會有任何嘅猶豫，呢九十蚊我會俾咯。 係 係啊，身邊仲有啲人噶嘛， 係咪？跟住就問你借 account 阿左啊，借 account 嚟啦。 好簡單，對於我嚟講就係佢係我其中一個可以幫到嗱，我哋個崗位有啲唔同，因為我哋個崗位係要每日要睇好多新聞，要做咗準備，我唔可以翻到嚟公司我先至睇呢一份報紙咯。 係 咁呢一份報紙其實都代表住香港某一啲嘅，即係起碼有330万人訂閱啦，而家係咪？咁即係代表住某一啲人嘅心聲嘅話，我冇得唔睇咯。 係， 對於我嚟講，嗰九十蚊係硬骨嘅。 唔係，譬如我想問啦，嗱，你都睇有睇佢網噶啦，咁有冇睇佢實體報紙啊？ 而家少咗 啦。即係除非佢話唔再出實體報紙，淨係得佢個網咧，可能就會 咁我咪要翻到嚟公司。但如果買份實體報紙嘅，仲唔止即係我哋而家估計嘅 收 你 冇咁，你冇唔 係咁多嘢啦，翻到嚟。 唔係一嚟係咁啦， 冇咁叫做 喂，佢平過實體報紙喎。 係啊， 你諗翻喎，如果你 佢講嘅公司翻嚟公司唔使俾錢啊， 係 唔係個唔係個個 唔設功課咯，大佬 人唔係個個人有呢種優惠同福利噶嘛，係咪先？唔係嗱，不過有時間啦，我哋覺得佢係嚟九月仲有一段時間咧。 所以佢幾多錢？我想好想睇到去到6月17日咧，即係要俾3蚊手續費。究竟嗰3蚊有幾多人已經走咗？如果好多人已經走咗嘅話咧，咁我估可能咧嗰個價錢啊，到九月佢正式收費就唔夠膽咁貴咯。 係啊，可能呢個都係一個指標嚟嘅。究竟我哋香港咧？嗰、那個對資訊嘅渴求啦，我哋呢個城市究竟對於俾錢嘅觀念究竟係點樣呢？Come on！ 呢个系光速飞翔莫文蔚啊吓，嗱雷暴警告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晏昼12:30吓， 系啊延长咗啊吓，大家留意住啊吓。我哋平时咧都会买唔同嘅产品噶，即系有阵时都会话，哎呀生意难做啊，难做啊，越嚟越难做啊。你有冇谂过游戏机嘅产品，即系有一个咩绿色嗰个咧，嗰、那个盒仔咧、交叉盒咧， 系、啦，即系我嗰个咯， 系你屋企系呢一个啊？咁平时咪会打游戏机嘅系咪？咁你估下如果佢想賺多啲錢嘅話，佢可以出唔同嘅周邊產品噶嘛？成日都會話，可能同佢哋嗰個 game 有關嘅。你估佢哋最新出咗一啲乜嘢嘅產品啊？嗱，係同我會話。 系同佢哋个 game 系完全冇关系。 午餐盒 啊，家电咧 ，lunch box， 其实真系乱估都唔会估得到噶。 lunch box 好、啊，佢由叉 box 变成 lunch box 咯， 叉 box 系啦， 系咯，系咯， 或者咩好 box 啊，好冇？ 佢好劲啊！佢今次出咗沐浴露啊！即系唔知点解喎，嗱佢有佢有解说到嘅，嗱佢就话咧， 哦打机打到你攰攰地， 冲 翻个凉精神下咁样， 嗱真系有少少咁样嘅意思噶，佢希望咧用家咧用完之后个感觉可以更加爽啊，佢哋好多打机游戏机咧咪要勇猛啊杀敌啊咁样嘅，跟住佢就话咧，所以咧就推出咗一个清新味、金香味嘅沐浴露，就系同一个嘅清洁剂嘅品牌咧就合作嘅，就联手推出啦，中间咧仲加入咗一啲嘅香精油添，希望大家。可以用完之后打机就更加爽啦咁样啊！当然啦，佢哋都系用翻绿色嚟做主题嘅。 系一定系啦， 我睇到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嗨，你咁都谂到，边个叻你啊？真系 系啊！我都系觉得，如果佢出翻盒嚟最好嘅。 系我哋咁， 系啊！环保餐盒出翻个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去年四月在立法会抢去政府一名女高级行政主任的手机，他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处240小时社会服务令和罚款3800元。裁判官考虑到许智峰在社会服务令报告当中坦白承认错误，接受他有一定程度悔意，相信他重犯机会低。交给连绮婷在现场报道。 是啊，唔该晒，我依家就喺东区裁判法院出面嘅。咁被民主党冻结党籍嘅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喺数名嘅民主党议员陪同之下咧，就到庭听取判刑。咁许智峰今日就总共被判处240小时社会服务令，同埋罚款3800港元嘅。裁判官判刑的时候就说判刑会对许智峰的议席和参选有实质影响，但是法庭不能够单单顾及这一点而减轻他的刑期，否则有意参选的人或者议员就会有特权。裁判官考虑到许智峰在社会服务令报告中坦白承认错误，许智峰亦都承诺不会再用违法的方法做事。裁判官接纳许智峰有一定程度悔意，相信他的重犯机会低。就住不诚实取用电脑罪，裁判官话许智峰的行为不会为他带来个人利益，政府亦都没有损失，相关资料并非秘密，是十分罕见的情况。接纳社会服务令报告，就住这条控罪判处240小时社会服务令。至于普通袭击和阻碍公职人员执行公务罪，裁判官认为许智峰并没有实质伤害相关政府职员，虽然令到对方惊恐，但是程度不算严重，而他的行为亦都对港民职员的公务工作影响不大，这两条控罪总共罚款3800元。许智峰在庭外说，感谢大家和太太全力支持，今日案件有判决，他希望社会的焦点和心力不要放在他个人的案件上面，而是放在逃犯条例修订的问题上。他形容今次修例可以说是香港最后的战场，而他自己亦都会将心力放在抵挡逃犯条例。他又说不会因为今次的案件而放弃抗争，但是会检讨，保证不再令支持者失望。至于会不会上诉，就要再同律师商讨。我在现场报道是这么多，先将时间交给新闻部。 好，谢谢连绮婷。对于民间正是酝酿罢课罢市，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要负几大责任和会否暂缓修例的时候说，作为特区行政长官，不单只要向行政机关负责，亦都要向整个特别行政区负责。他说，所有政府行为和所有香港发生的事，他都是负责人。他重申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参与的官员亦都是稳妥的法律专家和长期做保安工作的官员，认为正是做一件对社会非常负责任的工作，面对困难仍然会继续解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间中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好啦，翻嚟啦，翻嚟啦吓，咁啊，而家咧继续提你啦，雷公啊，去到今日嘅12:30，小心小心。 系啊，出面落紧雨啊，我头先去厕所嗰阵时见到。 我见到有同事拿住把遮嚟翻公司嘅，所以我证实咧落咗雨嘅。 好，嗱，平时我哋喺超市去街市买嘢，见到嗰啲蔬果个样子系点噶？ 个样子系点样？可爱啊， 咁嘅样咯， 系咯。包装精美咯， 系 啊，嗱，即系又大啦，又圆啦，又靓啦， 唔一定噶，我粒提子冇咁大粒噶，系咯，系咯，因为我好少听到一啲话超市啲生果好大粒咁样嘅，定系 咩？ 其他地方买嘅提子都 就 细 粒嘅咁样，系咯。 咩？咁总之系即系嗱，望落去个样啊，系好吸引，叫你啲人去买噶啦，系咪？ 已经系啦，如果咧太烂嘅话咧，即系如果连我都睇到佢烂，我都唔买嘅话咧，佢都真系 我咪中 个 伏咯，去嗰个日本超市度买。买士多啤梨撞鬼，你个底烂嘅全部都 系个面靓个底烂。 系啊，我搞到翻去退货啊！ 咁冇办法啦，因为士多啤梨真系如果系真系直送过嚟咧，然后佢又冇打好多农药等等嘅嘢咧，佢真系好容易坏嘅，即系迟食一日都唔掂当嘅。 系啊，佢就摆喺度卖喎，真系阴公吓。 好啦，嗱，总之你买超市啊或者街市买嗰啲蔬果，全部都系又大又圆又靓啦，整体好吸引你啲人买嘅。 系、 嗯。咁你估啊？食物中即系呢个蔬果里面咧，有冇我哋啲咁嘅我哋啲咁嘅样子嘅咧？即系可能又肥又矮啊，跟住又黑古力特啊，又鹌鹑贵味啊。 咁就有噶。嗯，如果唔系啲阿 snail 使乜拣啫？而嗰啲相反又使乜唔俾佢拣啫？你唔好摸嚟摸去，唔好拣啊！咁啊，啲人就系想拣下条蕉啊，黄啲呢粒苹果又突啲咁样，一定系咁噶啦。 嗱，我讲紧系嗰个嗰、个样子啊吓，嗰个样子有 即 系 好似 买 花啫嘛，即系你有阵时如果譬如嗰排嘅天气唔好啊，譬如我哋成日话咧到农历新年大家买年花，跟住咧哎呀今年佢哋生意难做啦，因为好弱啊，即系都会噶嘛，桃花都会好弱噶嘛，生果嗰啲咧都要睇天气啊各样嘢啊，唔当做啦。咁咪会个丑样啲咯。 嗱，其实咧你好少可真系认真嘅，啲、果即系啲卖家咧，佢系唔会咧将一啲样衰或者真系变坏啊，除非佢真系譬如买嗰批蕉翻嚟嘅时候咧，靓嗰啲好快俾人卖，洗啲蕉好快容易黑噶嘛。咁佢仲要摆埋一边咧，就话啊，啲平啲卖俾你啦，咁睇下有冇啲人需要买。 都 会 啊，到最后尾嗰阵时，譬如去收即系闩门啊，即系嗰日做完生意啦，你见到喂你再唔卖嘅话咧，跟住佢就会即系更加烂啦，咁样佢咪。会平啲卖咯。 咁呢个就系因为其实佢买翻嚟佢嗰时其实养好嘅，只不过沤得耐变坏啫，即系变烂。 天生养衰嘅。 天生养衰嘅系啦。有冇见过连 生果都 俾 人哋形容为天生养衰？ 蔬果嗰阵都系， 而且仲要将我哋同佢哋拉去做，即系我哋都系天生养衰。 即系嗰嚿苦瓜咧， 唔靓咯，只系。 其实嗱，嚿苦瓜可唔可以话我听靓嘅苦瓜个样咪唔苦瓜噶？ 冇咁苦咯， 苦瓜咁嘅样。 系咯，即系会唔会有一嚿靓嘅苦瓜，好似西瓜咁样？ 即系苦瓜要红色 噶，苦瓜有苦瓜样嘅，但系咧真系啊，你有冇谂过啊？即系嗰啲灯笼蕉，红色嗰啲咧，黄色嗰啲咧， 譬如佢有啲奇形怪状咯， 佢真系好。其實 你覺得好似中輻射嗰啲咁樣啦， 就係呢幾個字啦。 其實中輻射嗰個嘢，其實中輻射咩樣啊？ 中輻射咪就係突然間腫起一嚿啊，又凸起咁樣咯，總之岩蠶啦。 係啦，岩蠶嘅，譬如我哋認識嘅燈籠蕉係一個好完整嘅一塊塊咁樣啦。 有㗎。 係啦，譬如一條蘿蔔嘅，你就係上闊下窄咁樣，跟住有啲定咁樣，即係呢個係我哋一向睇嗰個樣㗎嘛。 所谓啊，品相完好，就系靓嘅，但系有啲就参差不齐，岩蚕离奇。 有啲咧真系古灵精怪啊，或者孖住黐住咧，无端端多咗只脚，好似啲人心。嗱，有冇见过人心样嘅萝卜咁样样啊？ 人心 其实本来萝卜亦都有个名就系大根啊嘛。似系嗰条嘢咁样咯。 佢大根系讲紧即系， 即系话嗰个人心咁嘅 样。但系人心咁嘅样嘅萝卜啊，或者系啦， 咁咪好靓咯。人心好靓嘅，其实总之你嘅意思有冇啲丑样嘅生果啦？好啦，我哋知道有 嘅。有一啲嘅生果咧，就算佢丑样咧，我都唔识点样分嘅。即系你就咁睇个样，就算你俾你咧，即系你去超市买啦，你去铺头买嘅话，譬如奇异果咁样啦吓，你咧未可以，你去到嗰啲铺头，你唔可以掂佢噶嘛，你先揸佢个生果啊，阿姐姐即刻打你只手啦。 但 系 佢而家唔系讲紧靓唔靓 啊？你都系唔系熟唔熟啊？佢想讲 系啊，譬如你奇异果咧， 我唔识分。 如果你 话 唔系，如果你话个奇异果撞瘀咗、撞黑咗咧，嗰啲只不过系即 系 佢个品质靓唔靓啫。阿天系讲紧咧，哇！你有冇见过奇异果咧？成嚿番石榴咁样啊，系啊，即系生嗰啲一粒粒出嚟噶， 真系好样衰嘅，即系好似中辐射咁嘅。咁嗰批水蔬果去入边， 揸果汁咯。 其实 OK 噶，你卖俾斋果汁嗰啲都系饮得噶。 或者有阵时妈咪咧会买，譬如雪梨嗰啲咧，如果煲汤嘅话咧，就算佢个样唔系最靓嘅话咧，妈咪都会买嘅，因为佢会即系切起咗一啲咧，佢已经可能烂咗啊，各样嘢。 我知，我再讲过啊，嗰啲咪全部嚟晒直播室咯， 好多地方都有嘅， 系咯，晒直播室咯，我哋齐晒啦呢度，系咪先？ 原来咧每年 要黑股嘅有黑股，要白奶嘅有白奶，手银嘅有手银，齐晒啦， 都齐晒。其实每年咧话咧呢啲叫做样衰嗰啲蔬果咧阴公猪啊，即系好多时咧都俾人嫌弃啦，系啦，譬如 但佢个味道系冇事嘅， 冇变嘅，其实 真 系 真心丑 样。 你问下我哋自己各自咪得咯， 即系我哋自己内心都好人噶嘛。但系其实佢， 我觉得我内外兼备噶。 哦，系啊，咁有自信， 系啊， 冇自知之明。 如果我连咁样呢个自信都冇埋嘅话，我好难做人落去。 即系话，如果阿祖要承认啊，系。我同个生果一样咁样衰， 我病啊！ 你话点算啊？ 我病啊！你又话对我好啲嘅， 我帮你辩护啊！ 你嗰度话我同个生果一样咁样衰，你仲帮我辩护？ 我话如果阿祖啊接受咗呢一格，咪唔得咯，所以我咪话唔啱咯。 你第一样嘢系拱我去呢一格啊，你唔系帮 我 辩护 啊？嗱，譬如咧条蕉咧弯，即系你知唔知蕉咧都有分？你平时 系个弧度， 系个弧度，真系啊！太弯嘅蕉都唔系拎去卖噶，阴公猪。 太弯嘅蕉， 太弯嘅蕉，啲蕉好似弯到个月亮咁样弯咧。 咁咪好咯。 唔系啊，有啲真系弯得好紧要噶。 你应该话弯到头尾连埋成个成个冬甩咁样，跟住你望住，哇！呢个咩嚟噶？ 几乎 蕉冻甩咯， 系咯。几乎即系剩翻啲缺口咁样嗰条蕉，其实佢都唔卖噶。原来即系每样蔬果咧都有佢 好少见到啲蕉去到咁样嘅地步噶，佢腰系咯。 因为嗰啲蕉已经唔拎去市面啦，咁好多时咧阴公猪啊，你知唔知点啊？ 咪扮佢咯，所以咪叫扮蕉咯。 系啊，有啲笨添，有啲咧直情唔要佢噶啦，弃置佢。所以咧，佢话咧，每年咧都地球咧即系损耗好多食物啊、食材啊，系真，因为佢有啲咧其中一部分咧系真系样衰。咁但系有啲 钱真系感同身受， 唔系我邓埋你哋一齐一 心声共鸣。 即系我想话俾你听，除咗人之外，蔬果都有啲 同是天涯沦落蕉， 所以佢一睇到呢单新闻，好想讲咯。 同是天涯沦落蕉。在这苦瓜的通道上同行， 也许不必知道佢是谁。 系啊，无谓令我嗱，总之咧，佢哋话咧，而家即系好多，原来好多国家咧，每年咧都去即系将去处理一啲样衰嘅蔬果咧，都头都痛埋啊！因为原来佢哋个量咧都唔少噶。 系 咁当然啦，好似头先话斋咧，可以咧去爱嚟变为一啲叫食材啦，即系将佢批咗佢，或者爱嚟即系将佢斩件，譬如啲蕉，你咪切丝咯。你其实唔需要佢完整噶嘛，系咪？系啦， 蕉切丝就系蕉丝啦，咁可以做腐乳同菜 啦， 系啦，系啦。咁你都 仲可以将好歪嗰只蕉做船喎，香蕉船啦，香蕉。 但如果系太弯嘅话，可能小朋友都会秒嗰只蕉。咁系咁嘅，你扮蕉啊咁啊。 好啦，嗱，日本佢就系即系你知大根国家啦，系咪？即系佢中意扮萝卜啦，扮萝卜好出名噶嘛，佢哋好盛产噶嘛。 我听咗你讲话扮， 系我听到，我听佢哋要扮条萝卜出嚟做咩咧？虽然以前佢哋嗰个吓，我哋贬称佢，唔系我哋贬称佢做咩头系咁样嘅，系啦。 咁你估？嗱一啲即係商家 ，OK， 點樣將一啲好似人心咁嘅蘿蔔白蘿蔔，佢可以啊？喂，其實你都可以拎出市場賣喎，人哋唔會嫌棄你㗎。不過即係其實咧，佢真係做少少嘢咋，已經咧由由好。 我睇咗呢單新聞，即刻諗起嚟，同你平時做嘅措施係一模一樣嘅。你可以生存到今時今日，都係因為做咗呢啲嘢啫嘛， 即係逆勇。我都有睇到呢單新聞， 係咯，然後講咗咁耐，我終於醒起，原來我嚟呢樣咪同你，咪同你平時做一樣咯。 大家唔話啦， 唔係我好少咁做噶， 你都要將個大根化腐朽為神奇， 係咯， 係咪因為真係睇到嘅？咁啊，因為真係好多嗰啲叫做食物咧，係有啲好似中咗輻射咁， 好慘啊， 係樣好衰嘅。譬如咧，我頭先咧揾到一個咧，哇！嗰啲燈籠蕉咧，佢係一頸一頸一頸咁樣咧組合成一個燈籠蕉，佢個樣真係幾嚇人嘅，會變到咁咧。即係啱啱睇到一個新聞咧，就係話咧，喺日本咁咧，佢咧有一個农作业嗰啲商家咧，佢就话啦：，系啲萝卜真系实太太个阴公猪啦， 太丑样啦， 佢样咧即系 冇人要，点算咧？ 系啦，冇人要，咁点算咧？我可唔可以咧佢卖咧？ 嗰啲算唔算系成根啊？ 咩叫成根？ 即系冇人要女就叫成女，系啦，嗰啲冇人要嘅大根就叫成根。 系啦，因为佢哋样子真系比较丑嘅，啊！但系佢竟然咧加喺外面加咗少少嘢咧，就将佢咧起死回生。 冇错， 我觉得佢几好呢一个谂法，因为其实最紧要 同埋唔阻碍所有嘅嘢。 系啊，最紧要系本身其实佢个 quality， 佢个质素系 冇 问题噶 嘛， 你食得噶嘛， 我做证我哋系冇问题噶，我哋三个都冇问题， 肯定冇问题。 嗱，我真系好坚持，我唔入呢一 届。好啦，佢翻开股啦。 咁咧，佢哋就喺佢嘅外边只系加咗一个咧好似佢咁样身形嘅一个胶透明胶套，包裹住佢。但系就咁包裹住佢，佢都真系咁 啦，系啦， 因为佢真系太似一条人心形嘅萝卜啊嘛，咁之后似一个人形咧， 冇错， 佢将个胶往两只眼同一个笑容咧，跟住。成条萝卜就改变咗佢一生啦。 应该话其实 可以卖贵咗， 佢只系将条萝卜咧拟人化，同埋卡通化咗佢。 系 突然间就变咗咧大根，变咗大根先生咯。 系啦， 大根小姐 系啦，系啦，因为佢有个定咧，即系个嗰个根个，即系嗰个草个萝卜头 啦，即系真系萝卜嗰个头啊， 其实萝卜头系 啦。因为佢咧咪话好似人心咁样，即系多咗啲手手脚脚咧，佢又加埋啲有笑容啊，有喊啊，有阴公主啊，啲唔同嘅表情咧。真系可爱咗， 你直情见到，好似一个嗰啲咩 collection 啊，人形大根系列咁样咧，哇！直情可能你可以同个僆仔嗰个储埋一抽咁样咧。 同埋佢最搞笑，佢个头咧好似储嗰啲叫做咩啊？咩宝宝啊？嗰啲 海绵宝宝， 唔系 天线宝宝，天线得得 B， 草泥马。我点会知道你咩宝宝咧？真系你自己宝宝啦。 对唔住，我系谂起一啲马名嘅啫，马名都 有 好多咩咩宝 宝咩？ 有啊， 咩叫草头宝宝啊？ 咧有一个植物咧，你加水咧， 哦系啊系啊，我知我知啊，绿色草球嗰只 系啦，啲佢个样咪搞到 快到啲到噶啦，你讲 真 系 好似快到 咪咯，同嗰个草头边度似啊？ 好可爱啊，嗬！咁所以咧，佢话咧，哦。其实只要在它外面包装下，咁跟住咧，即系加翻啲二人法落去咧，即系一啲可爱样子咧，哇大卖啊，仲卖贵啲添啊！ 你谂下，其实好啦，我将我自己掉入自己同你哋呢一格啦。当我咧要去做， 你咪企翻隔篱咯。 嗰阵时咧， 企翻隔篱咯。 我成日都同人哋讲话，因为我真系只眼好细啊嘛，咁所以咧，我成日话要化少少只眼嘅妆嘅时候咧，我 系 形容做开眼手术嘅，因为真系咧，你唔化少少嘅话咧，你隔到咁远咧，人哋根本就见唔到你对眼喺边啊！ 其实咧，好多时咧， 应该 同阿祖喺台下影佢都有啲論盡嘅，佢永遠 你小心啲啊，收飾下你嘅用語啊嚇！ 你講啊，俾你講啊， 收飾下我病啊，佢唔舒服啊， 佢一個大頭嘅樣咯，嚇！你究竟做乜成日眯眼做嘢嘅咧咁啊？即係咁咯，係 咯， 冇啊！你開心笑嘅時候咩嘢啊嘛？ 咁你係咪都可以叫我做呢個大根哥哥？係 啊， 咁 你 估下我播邊只歌啦？ 即刻的 air 喎， 你估我播咩歌 啊嘛？ 一定是啱呢只噶咯，咁都估唔到 咩啊？ 每一个晚上咁样衰，但系佢品质咁好。 我很丑。 呢首阿田嘅主题曲，佢结婚嗰阵时都系唱呢首歌噶嘛？ 大家都会 影住结婚相嗰阵时都系播住呢首歌啊！ 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一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在都市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旷野， 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生活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有时激昂，有时低首，非常善于等候。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 二台通识六十秒。 如果找到一份工作环境好、有意义又学到嘢嘅工就好啦。 有机会啊，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举办嘅电子教学支援计划，电子教学支援员咪系咯，你可以咧喺学校一边做嘢啦，又一边接受在职培训，协助咧学校推行电子教学噶。 听落好吸引、哦，有冇多啲资料啊？ 有啊，六月十二号喺油麻地青年会专业书院有中央招聘日啊，你都可以去睇下噶。 哦，但系咧，我冇接触过电子教学、哦，得唔得噶？ 放心啦，你喺入职之前咧，可以免费入读咧培训课程，增加自己对学校 I T 系统、电脑程式编写、STEM 教育应用同埋教材制作嘅认识，完成咗培训啊，仲有津贴添啊！ 又好，咁等我上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网页了解多啲先得。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即系你话，如果咧今日我哋系做紧嗰个咩话？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下嘅话咧、 嗯， 我本来真系咧系认真嘅，真系好想介绍大家咧。即系香港其实有好多公园咧，系好多好好好玩嘅。 我都真系噶。 系啊，譬如。 其实你而家又要搵位俾个小朋友放电咧。 系啊，即系譬如你话即系天马公园咧，因为我都有去过，嗰度好多人喺嗰度。做健身啦、啊、跑步啦、啊，嗰阵时我仲见到好多姐姐咧，仲要系咧咩时间咧，你都见到好多人咧坐喺度睇书啦、啊，系好鬼舒服嘅嗰笪地方咁样。 因为佢真系好绿油油嘅， 系啦， 喺个真系市区里面，佢仲有个望海， 系啊，系好正 嘅。阿伯，你真系未去过？ 系啊，我有去噶，系啊，系啊， 因为有阵时咧，譬如喺湾仔嗰边做完嘢，你又可以咧，即系沿住个海旁啊，慢慢行过去金钟啊、中环一带嘅话咧，都系一个几好嘅地方嚟噶。 系啊，咁嗰阵时我有即系做访问嘅时候咧，啲人都话拣个地方咧，佢啱啱新开冇几耐啊嘛，跟住我哋话嗰度最好、啊， 又有 草皮地，又可以望到门上开，嗰阵时仲啱啱起啊嘛，咁样系啊，咁我今日见。到咧，亦都有啲人咧就话，其实喺嗰度可以做其他唔同嘅活动啦、啊，运动啊，踩单车啊，踩单车好似又唔知得唔得，跑步又有咯。 嗱，公园就真系认真，喺 分钟未必得 嘅， 即系特别系香港嗰啲即系地方， 好多不准噶嘛。 系啦，不过都唔使啦，因为你啱啱见到原台话。 政府为一条围栏封住咗。 哦， 系啊，即系可能见到天气唔好啊，因为雷暴警告有时间去到今日晏昼十二点半咧，唔知系咪惊嗰度？ 短暂性噶咋？ 但睇唔到，就系见到因为有人影咗张相咧，就已经有条围栏封住咗咁样啦。咁所以可能有好多真系你想去神运啊，去到消闲啊。 我有朋友咧系长期喺嗰度咧，就系做一啲一 group 人咧五六个人一齐做健身。 我做健身系啊，做好 多 啊，真系 做瑜伽嗰啲啊。 系啊，咁所以就可能你要另外揀个公园啊，不过真係好少见啊，真係无论端封咗公园啦。係啊，即係可能真係嗰度天气唔好。就驚， 淨係得嗰度冇人。 佢嗰度天氣零舍唔好近海啊嘛。 唔係，不過係寫住嘅咩雷暴啊，有幾陣雷雨。 係啊，咁啊，度下天氣啦。所以如果你要揀公園，你要小心啲啊。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有幾陣雷暴，吹和緩嘅西南風嘅嚇。展望未來啊，兩三日天氣好唔穩定㗎。間中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啊。不過去到禮拜六咧，週末咧，驟雨先至會減少嘅啫嚇。咁啊，我哋唔知㗎，即係聽下有冇最新情況啦。係啦。 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骤雨减少。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93点，升214点，成交金额48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64点，升咗25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2.8跌2毫，港交所265.6升7.6，建设银行6.39升8仙。中国平安88.85升1.65，盈富基金28.3升2.5，同程艺龙16.2跌5.2，美团点评61.35升1.1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9.94，瑞士法郎7.918，澳元5.454，加元5.909，新西兰元5.171，欧元8.8687。每百日元兑港元7.21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253。日经平均指数报21,197点，升63点。港金现价报12,4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8.76美元，卖出1,32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咧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啦，近住将军路道一段都系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同埋松一松啊！最后提提揸车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你后日放假咧，约咗老爷去边啊？ 冇啊，都系同佢饮下茶，食下饭，冇乜特别、啊。 除咗陪佢食饭，你其实可以陪佢做运动噶噃。 吓？ 例如佢好中意养鱼啊，养雀仔，你咪陪佢行下金鱼街啊，雀仔街咯。佢中意耍太极嘅，你咪陪佢去耍太极，唔好净系食食食先得噶。 啊，佢又中意游水、跳舞同埋踢足球噶、 啊。哎，咁啱晒啦！你呢排少喐啊，你哋就可以咧同爸爸一齐咧去做运动，几温馨。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如果你合资格登记成为选民，记得在7月2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格提交申请。登记时你亦会成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的选民。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就更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和收取候选人的选举电邮。选民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准时回复。查询2891-1001。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成日话我不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王耀祖，风骚快活人。 嗱，即係我哋呢個司機大佬咧，就啊，或者一間就要同大家要播翻個色度先得， 好， 我都忘記咗添。 大家都記得噶啦，逢星期二啦，12点之後咧，就會有我哋司機大佬大家好嘅環節啦。 係啊係啊，咁啊，喂 update 翻先，因為頭先我哋咧淨係講咗話咧，話天馬公園封咗咧，但我哋冇頭冇尾咧、 哦。 原來我頭先睇到即時新聞咧， 佢唔係佢就係草地，佢係全個封咗係咪啊？ 佢係個草地嗰個範圍咯，即係唔係唔俾你入去，係講草地個範圍。咁啊，即其實基本上就最多。多人想坐低嘅地方啊，食嘢啊，先你话咯。佢话做呢个草地嘅保养，系、 哦、 啦，咁啊，梗系应该要做啦，系咯。咁啊，不过唔知点解呢几日做咁解啫。咁、 哦、 啊，大家留意一下啦，系、 哦、 啦。 咁啊， 草地要做保养啦、嗯，车要做保养啦。 系、 今日咧我就见到有一个贴文咧，我唔知道算唔算反映出咧，大家而家对于买车咧嗰种挣扎究竟会系点样咧？ 相对地嚟讲少咗噶咯。我听到好多人就会话，横掂楼又买唔到啦，不如就即系有一啲又唔可以话都可以话闲余嘅钱嘅。咁啊，买架车起码都可以负担得嚟啊！ 嗱，系啦，嗱，我哋而家咧一齐努力传开，我哋谂一谂，而家呢个选择题就喺大家面前啦。你眼前有100,000蚊， 哦， 话多唔多，话少唔少？ 我即刻跌入呢个想象空间。 嗱，佢真系你不能够话好多，因为你如果你话喂，大佬嗰啲几百万啊，嗰啲梗系算少啦。但系你100,000蚊又真系好多打工仔一个月，唔好话一个月啦，你一年啊，可能真系啱啱好嘅啫。 嗯， 有啲即系10,000蚊嗰啲咧，真系已经系年薪嚟噶咯。 系啊， 100,000蚊，呢嚿钱就挤喺你面前啦。 系， 咁有个网民咧，佢真系咁样问嘅，佢话：各位师兄，你话俾我听，100,000蚊，你觉得我爱你买只表好啊？ 嗯， 定系买架车好？然后佢就自己咁样谂嘅，即系你听下佢嘅谂法之后，你可以即系大家俾啲意见。佢话要标嘅话，一炮过就买咗啦，以后都唔使烦。 嗯， 但系如果买车嘅话咧，每年分分钟攞多100,000蚊嚟做保养。 又未使要100,000蚊保养架车 一年啩？即系譬如话停车场啊、油啊、 都唔会一个 double 嘅。 系啦，即系佢嘅意思系咁样啦。系啦，即系分分钟你要咁多啦。喂，唔系我睇下你咩车嘅啫。有啲人如果整得几整嘅话，可能佢觉得咧即系 你嗰个会咯。 系啊，好烦啦。总之佢嘅意思系咁样啦。系啦，咁然后就话啦，要标嘅话，通街都系洗碗扫地嗰个可能都会带住。 嗯， 佢话要车嘅话，可以成为自己嘅身份象征，高层地位彰显。好，然后佢就问： 喂，你买100,000蚊呢个唔啱啦，对唔住啦， 真系认同歪理， 系咯，100,000蚊你地位身份彰显喺边度啦？ 如果你买车，你话100,000蚊部车会多啲，定100,000蚊只表多人用啲，我会话100,000蚊部车咯。 系啊， 所以如果系嘅话，嗰样嘢更加唔系咩身份地位彰显。 反而100,000蚊只表你 系 可以炫耀提高咗你个呢个系可以咯。你就100,000蚊部车，对唔住，你唔可能咯。 系啦，除非咧，除非我当佢嘅行文有误，其实佢嘅意思系话100,000蚊咧系当系首期买车，跟住要供嘅，即系话佢唔系话100,000蚊一炮过买一架车。 哦、如果系你话我 系 做首期的话， 系啦，除非你系咁样，因为如果唔系咧，就真系有啲揩嘅，因为好多嗰啲师兄都回复就话100,000蚊架车系身份象征，师兄你知唔知咩价位噶？系咪从来冇睇过车啊？你咁样。 我礼拜日咧去嗰行过个商场，佢有个大型汽车嘅展销会咧， 系 嗰个牌姐阿陈法拉， 跟 住咧我见到咧，咁我有同行有啲朋友咁啊，好中意车， 好中意车， 都想买。 車，佢見到咧，哇！你見到嗰隻眼咧，突然之間咧， 哇！ 我四隻眼咁大啊，突然之間變咗。跟住我都話：喂，咁不如你睇下啦。佢話：呢個真係買唔起啊！我而家自己喺度發下光，眼發下光，口水就夠噶啦。 發夢啫， 你諗下嗰啲就真係一個身份象徵啦。 嗰啲咧，好多人都我睇咧，全部都話：哎呀，連二手都睇唔起啊！ 唔夠膽睇， 就係因為太多個零喺後面啊，咁樣，即係又或者你要買到好平、好舊年份啫。 唔係喎，你都之前同我講過，喂，唔係喎，田有啲真係 佢唔係跑車款啊嘛，佢嗰個牌子，佢可能出價嗰啲家庭車，咁仲要係講緊十幾年嗰啲車咧，咁你咪可能你支付得起咯。 得啦，我答到你啊，你頭先講嘅嗰個，如果你有100,000蚊，你會買？ 你會揀咩 架車？我兩樣都唔買，得唔得噶？ 买股票啊喂， 我又唔会买股票，我都唔识。 唔系佢而家其实点解？我觉得呢个系都算系一个问题咧，因为就系头先我哋开场白所讲，因为好多人咧就话，唉，既然都买唔起楼啦，咁不如攞啲钱去买车啦。呢个就 系 当年阿局长都讲呢句噶嘛，咩云游 咩，自己嘅空间啊嘛，都 系 有啲 系啦，自己空间嗱。你嚴格嚟講唔可以話佢錯喎，因為咧，當一個人而家咧，佢淨係得嚿錢啫。你話10,000又好，20,000又好，佢真係會諗過嗱，佢呢個可能係閒錢嚟嘅，即係話佢唔係等緊養家。佢話我有20,000閒錢或者100,000閒錢，究竟我應該繼續死慳死抵愛嚟供樓啊，俾首期啊，定係去旅行啊，定係買錶啊，定係買車啊？咁而家咧就成為咗一種選擇。咁如果我睇到佢呢個咧，即係點解好多人都會回覆佢咧？啲人就會話，其實究竟即係如果你作為追求自己咩想提升一格嘅話咧，即係如果從功能出發咧，你可以話喂睇時間上邊買100,000蚊啫，咁一定超越咗睇時間好耐啦。你係想即係身份地位象徵啊嘛，咁我哋唔好講話100,000蚊象唔象徵到先，咁你寧願落個車用嚟炫耀到自己多啲啊。定係一隻錶炫耀到自己多啲？ 咁係車炫耀到啲嘅， 你覺得 係啦？因为唔系个个人都识睇表噶嘛，认真。咁但系车你真系 见到 O 字头啊、R 字头嗰啲表，我因为我唔识啊嘛。 同埋你见到个表壳好大嚿咧，你就觉得 系啊，嗰啲咁样 咧， 即系咁啫嘛，系咪？咁但系车你只要喂，我哋今日去边度，我车你去啊。咁即系哇，呢个已经系一个少少炫耀啦。 但系你谂下，我哋直播室边个叫炫耀咗啊？ 啊，咁啊系， 佢有冇车啊？ 佢又冇车又冇楼，但系佢几炫耀？ 唔系啊，就算 佢已经可以炫耀啦，我有车咁点啊？ 因为我真系觉得，如果要炫耀靠只表或者靠架车去炫耀嘅话咧，嗰个唔系一个叻嘅炫耀咯。嗱，我认真 啦， 系啦， 佢嗰啲再高一格。 我就眯埋，我最中意买咩？同一件衫买10件咁样，我就 系喎。我讲紧你可以炫耀嘅话，即系讲真。如果你要揈一揈隻手，話俾人哋知我好友嘅話咧，其實已經係一個 cheap 嘅方法，話俾人哋知我好友啦。你已經係心中富有嘛？我呢句真係咩都唔講完。 我冇說服力啊！我承認其實錶咧可能係仲容易炫耀多啲添。 係容易啲嘅。 嗱，我自己唔係一個錶，即係我對於錶冇乜要求，唔係錶迷。但你會見到自己一班男仔朋友、一班兄弟幫咁樣出去嗰陣時咧，如果有一個買咗隻新錶，全部就哇， 好多人望㗎。 幾時話發啦？呢排點啦？呢啲嘅説話跟住講出嚟㗎啦。 因為用100,000-80,000去買隻錶咧，其實都係 係奢侈嘅。跟住咧就有好多人覆佢咧，有啲人好認真討論嘅，即係唔會有啲人講嗰啲心中富有嗰啲廢話嗰啲啦。佢講咩？佢就話梗係買錶啦。佢個原因係咩？佢話錶保值，車貶值。 啱， 真係啱嘅喎。新車落地跌一半，個個都識噏嘅。但我冇聽過啲人話新錶落地唔準一半嘅。 同埋有陣時一隻錶咧，即係如果你真係咁貴嗰啲咧，你要有一定嘅保養。雖然個保養可能要俾錢啦，我見到都唔平嘅。但你真係可以用好多年，但係車就真係未必可以用到咁多年。 咁亦都有啲人就話咧，隻錶咧就最多一年咧就抹入廠抹一次油。但係車咧就要成日去入油。 同埋你每個月咧，你就係講緊泊車啊、車場啊，嗰啲嘅費用咧都真係可以幾金㗎。 認真啊，其實我覺得呢兩樣嘢比較係唔啱。 點解啊？ 真係唔係啱數。 对男士嚟讲有少少啱数， 有少少啱数，因为你有闲钱，究竟系 upgrade 你架车定系买只靓表咧？ 因为咧真系唔同嘅消耗嚟噶嘛，车系真系不停咁消耗，但系表真系唔会咯。你抹油都唔会，你一年年抹噶。 所以咪话咯，唔系佢梗系就讲紧话，如果我得一嚿钱嘅话咧，咁如果你又想马上得到虚荣啊、满足啊，又或者咧觉得自己成个人生咧就转去另一个层阶咧嗱。是好肤浅嘅，即 系 好物质嘅。但系边一样系最直接令到佢可以有嗰种感觉咧？ 我反而会觉得你100,000蚊会买个咩车好啲？ 十万蚊， 即系如果我哋撇除唔讲表，因为我哋今日讲车噶嘛。100,000蚊你会买个咩车？ 啊，唔係，但係你呢個就代表你選擇咗你買車咯。但係而家其實都係同車有關嘅，因為究竟車係咪每個人心目中咧咁至高無上嘅嗰種價值啊？即係可能你話喂，梗係買個車最好啦，有四個轆我裝到人咁樣咧，但係。其实头先嗰个十万蚊咧，我谂真系个限制嚟。佢对个僆仔嚟讲，十万蚊买个车其实都炫耀唔到啲乜嘢噶。 系 啦，我会去旅行咯。 系啊， 如果我有呢个闲钱嘅话， 我都要忙。 系啊， 但去旅行一次就冇咗噶咯。 喂，咁你嘅感受系嘢嚟噶嘛？ 我 只表 日日都，我只表，我只表日日都可以俾人望。 咁你就睇下你嗰个价值观究竟系在落于咩咯？如果你谂住去继续升值嘅，咁梗系佢，你买黄金啦。 唔系，我会我都会拣表。 嗯， 因为咧，我试过有一次咧， 因为你已经有车， 唔系，系嗰种虚荣感咧。如果你要计虚荣感，我都话落功能性咧，使乜揸车啫？你搭巴士、call 的士，只表使乜买十万蚊啫？你十蚊只交表都准噶，系咪先？ 我都话十万蚊买只表系好虚荣。 但系嗰个虚荣系点样 咧？因为你哇，依咁一只表啫，要十万蚊嚟买咁犀利。 你知唔知？ 咁我原来我而家先知，虽然我系炫耀组啦。但原來我一啲都唔虛榮嘅，曾經試過有一隻十萬蚊嘅錶喺面前出現過， 我都冇珍惜佢， 係啦， 送咗俾人， 人哋送俾我都唔要啊！ 我真係人哋送俾我啊，但係我 say 咗 no 咯，因為我覺得 我想要廿萬嘅， 唔係，我而家戴緊隻二千蚊，我不知幾開心， 嗯， 係啊，我真係咁覺得喎，所以呢一格我冇咯， 勞力是無止境，係 咪好敗家？ 都唔敗家，你 有 咗佢先，你唔要啫嘛，你唔敗家，呢個骨氣啊， 有骨氣啊， 問題人哋送俾你，可能覺得點解你睇我唔起啊？十萬蚊送過嚟，想 唔係啊？我寧願去睇我唔起啦。其實你攞嚟掉我，攞十隻嚟掉我。 咁你當初做咩推卻咗？ 因為我覺得我二千蚊隻表，我戴得好開心咯。 係。 唔系啊，人哋唔系叫你咩去送俾你太大喎，讲紧。 因为我觉得钱唔应该咁嘥咯，因为我唔认识物啦。如果嗰样嘢你好中意食鸡髀嘅 ，OK， 你会梗系会觉得话我要食最好嗰只鸡髀啦，系咪？但我本身我都唔系鸡髀，或者嗰只我唔系表嘅 fans 嚟。 即系你唔系好嗰样嘢。 系啊， 送咗埋嚟佢都唔要啊，佢唔好嗰啲。 佢系嗰啲 咩？ 佢系反送表啊！中标中标，反送标，十万蚊点样睇你唔起啊？ 中咗 标 啊， 跟 住 系啊，你即系仲要问我有冇添啊？ 唔系啦，但系我觉得咧，可能坊间咧真系有好多巴打咧，其实佢哋真系喺个标同车之间咧系一种选择嚟嘅，特别系咧，即系唔系话讲紧第一架车定咩，而系可能譬如话佢已经有一架车啦，但系佢谂紧啊，我究竟攞啲钱系再换架再靓啲啊，定系攞咁大嚿钱嚟买只表咧？我即系我哋都唔系中意食即系识得买呢啲靓表嗰啲人咧。咁我听嗰阵时好似有啲嗰啲奢侈行情嗰啲讲过咧，就话唔知你由第一只表咧由几多钱去到几多万咧系一个阶段啦。咁咧佢话咧如果再升个 level 咧，话已经升到好金噶咯，即系可能要讲紧咧你由譬如几千蚊去到几万蚊咧一个阶梯，去到几万蚊一升咧，可能已经讲紧真系二三十万咧一个阶梯。即係嗰啲人咧，可能對一啲巴打嚟講咧，佢就會覺得其實如果我可以咧 upgrade 到去嗰度買一隻咁嘅錶咧，真係威威過咧，我攞幾十萬咧買架家庭車，跟住冇人會覺得你威咯。 我有 係咪啊？ 我有聽過我啲巴打係咁樣講嘅，佢咧就係話咧睇下你咩階段啊。如果你啱啱出嚟做嘢冇耐，未有一個家庭負擔嘅話， 買錶 一定係買錶。但到你咧可能有個穩定嘅女朋友啦，有老婆啦，你試下攞十萬蚊去買錶啊，佢冇份享用。係 冇錯冇錯。 试下加变啊！ 系 啦， 十万蚊你买个车，个女朋友都好开心噶啦。系啊， 市场亦都会因应你呢个叫做经济能力咧，系有即系几度掹掹紧嘅时候咧，佢而家啲表系可以供噶。 系 啊，供你冇听过供表啊？ 但嗰个分别就系啊，个女朋友同埋个老婆冇得享受。 系啊，佢而家讲紧就系，如果就算供啊，都系攞咗嚿钱啊嘛。 系啊，你有十万蚊嘅话，你买架车起码个女朋友个老婆可以坐啊，啲屋企人可以坐啊，你自己。表自己戴咁樣啊 ！no 而家好多真係情侶表一對咁樣去買噶，你自己擁有十萬，咪點解你女朋友冇咪一雞公咯？你可以 一人一隻咁樣， 一人一隻就一齊炫耀噶啦。 嗱，我真係試下問下我啲聽眾咧，唔知你哋會唔會有試過有遭遇呢一種咁樣嘅掙扎啊經歷，或者點樣考慮咧？買表或者買車，你會唔會真係喺呢啲兩個都算到係半奢侈品啦？即係畢竟你不能夠話必需品啦，係咪先？究竟你有冇咁樣考慮過咧？有冇試過好似頭先阿祖講嗰樣嘢咧？就話 送埋你都唔要。 系啦，唔系，如果佢想去买表咧，隔篱个女朋友或者老婆咧，即刻出嚟夹佢。 系 啦，即系但系你买车咧，嗱，佢夹还夹，佢有得用啊嘛。 系， 就算你突然间话，老婆，我买一只马嗰架车，哇，几十万个死佬，但系我得坐啊嘛。 佢应该放工翻工喎。 系啦，你都威啊，系咪先？如果唔系，喂老婆，我买一只，哇，火柴头啊嘛。 系噶。 关我咩事啊？ 当然睇下你系咩身份啦、 啊， 你自己。 系啊。 就算你嘅隔篱嗰个，即系你老公或者男朋友买咗只金色啊，火柴头咁啊，喂，得佢可以炫耀啫，除非。我都有份 啦。系啊，唔知你有冇大家有冇呢种经历过咧？即系可能你第一只表、第一架车，究竟嗰阵时大家嘅挣扎同考虑会系点样嘅咧？喂，都欢迎可以打嚟讲下嘅，1872388，1872388，或者都可以帮呢位巴打解一解决佢难题咯。十万蚊，你会建议佢买只 表定 系买 车咧？ 买架车咧吓。 青春是自由地飞上到，没事能站起不知。流向的时期，就已喜欢你，错也错得起，望着开心与妒忌，没有好的我共你似是而非，分了才又记起，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略带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没有忽然提起你，像瞬间静默四周空气，青春似乎和自卑情亮起不安，但有种勇气，暗恋都很美，我意我空想无限数种才完美，你吻到的我共你似是而非，又隔着距离，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略带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没有忽然提起你，便瞬间陷入冥想。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会有点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下次跟谁谈恋爱，就算轰烈但 佢系林永彤啊！忽然又想起你，先报报天气先。 好啊， 28度气温，相对湿度91%啊，又热又湿啊！雷暴警告咧，去到咧今日晏昼2点嘅。 系啊，今日想同大家讲啲系好实际嘅嘢，即系唔好嫌我哋太过同臭，而系因为咧有啲巴打咧啲讨论区度就问咧10万蚊买只表定买架车，而佢嘅出发点好明显系为咗想 show off 嘅，讲到明噶啦，即系你话哎呀呢啲靓仔脚踏实地啦，咁啊 sorry 啦，佢唔系佢个原意嚟嘅。 唔系，如果 Y 翻底去到20出头嗰啲咧，认真两样嘢都完嘅，即系炫耀啊。 系啊，都系 20出头嗰啲，我讲紧吓。 其实我 觉 得 呢 个题目真系唔系净系巴打讲嘅， 斯打 我哋咪后， 哇几劲啊！ 直播室嗰个斯打话，我谂讲完呢句之后咧，我哋电话一定会爆晒线啦。而家大家可以打嚟噶啦，1872388，1872388吓。 你可唔可以将你头先嗰番说话收饰少少，用翻你良家妇女嘅语气讲多次？我哋模仿唔到噶。 因为我真系佢讲得好啱嘅，边个话用10万蚊买只表或者买架车，一定系男士嘅专利？ 系啊， 即系你咁样谂就实在太肤浅啦。 喂，你做咩收埋？自己 幾廿年之前， 佢頭先個霸氣咧唔見曬，我哋扮唔翻一次喎。 咪認真嘅，即係我，所以我咪話咩階段嘅人咯。我話年輕嘅時候，初出嚟做嘢，有邊個唔係為咗幾支火柴頭，為佢生，為佢死啊？ 咁你繼續咧，你唔止噶， 你 當年噶， 你也有嘅你。 係咯，你做乜抌骨啊？ 我想收油啊！ 你想收油？ 咁即係話我嗰年輕嘅時候， 變翻少女聲 啦。都有為佢，都有為呢只錶，係咪即係真係死慳死抵？為的是咩啊？就係想買隻錶出嚟炫耀咯，就係咁樣咯。啊，嗰時都買得幾行下噶， 仲好勁添。 係啦，即係已經係有金銀啦，有雙鑽噶啦，即係講緊係啦，即係啱二十出， 即係。逃學嘅階段啦， 二十出頭嘅時候，咁真係炫耀嗰啲。 即係嗰陣時唔諗住係買車嘅，係咪未完全唔係嗰架？ 車牌考咗啊，但係嗰個真係首當其衝係炫耀咗先㗎。 即係覺得嗰隻錶炫耀得勁啲。 係啊係啊，哇！咦，你咁細個，咦，好似咁靚，喂，仲要講緊自己儲錢買喎。 呢度 係 啊， 唔 係 咯，即係睇下係咯，話齋。 跟住一陣放過去買錶， 睇下同咩人一齊嘅時候，嗰圈子都會感染到嘅。 呢度有個網友咧，佢就話嗱，好老實講，經驗之談，佢話咧，如果出去傾生意嘅，錶緊要過架車。佢話咧，佢出去傾生意，啲人第一眼咧就望你戴住隻咩錶。佢話如果你話幾時要架車有咁大嘅功能咧，佢話追女仔啦。 係啦，另外冇睇你冇車接我。 係啦， 係唔同功能嘅。 係啦，唔同功能。咁佢就話啦，100,000咧可以買到架11125系咩嚟噶？系咪即系嗰架保嗰架？ 破血 唔知咩嚟噶？佢话够晒噶啦。多行街买嘢，佢话就搞掂噶啦。佢话如果唔系咧，就咁炫耀嘅话咧，就买表啦咁样。我都同意，我都发觉咧，如果你想俾人哋显示出咧，你好似捞得好掂嘅话咧。其實買錶真係直接容易好多 嘅，因為同個撈字有關。 唔係，真係唔知點解咧。譬如我身邊有好多朋友都係嘅，你知道咧，其實佢揾好多錢嘅，但佢可以係冇車嘅，因為佢唔係買唔起，可能話喂我唔識揸壓力大啊，或者哎呀我成日都要應酬又飲酒揸車嚟做咩啫咁樣。咁但係咧，你會見到佢一定有樣嘢係必備嘅，佢一伸隻手出嚟，哇嗰、那個錶帶啊錶頭， 係咪 啊？係啊，左手伸一伸貴過你全身，我發覺。嗰下嘅衝擊咧，係遠遠大過，唔通真係咁老土話？哎，掟低條車匙先咁樣，即係唔係咁靚柄？ 其實我覺得女士都係嘅，以前女士咧可能咧會想話俾人哋知我係撈得 OK 嘅，可能就會喺個包包度着手。 是是 但其實而家包包咧已經唔係再係你身份所有嘅象徵，可能真係嗰一隻都係嗰隻手去伸一伸嗰陣時，見到你隻錶戴住隻咩錶咧，都可以代表住喂邊個話女士唔一樣可以撈得好掂？ 係啊，所以嗱，你巴打斯打都可以打嚟講下咧，你有冇都經歷過頭先阿田嗰啲咧？即係可能。为个表生要死啊！ 死为表 系啊，定系为架车咧？即系如果以炫耀嘅角度出发咧，两样嘢边样更加可以满足到你嗰种虚荣嘅感觉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去年四月在立法会抢去政府一名女高级行政主任的手机，他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和罚款3800元。裁判官考虑到许智峰在社会服务令报告当中坦白承认错误，接受他有一定程度悔意，相信他重犯机会低。对于民间正在酝酿罢课罢市，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要负几大责任和会否暂缓修例的时候说，作为特区行政长官，不单只要向行政机关负责，也都要向整个特别行政区负责，可以说所有政府行为和所有香港发生的事他都是负责人。他重申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参与的官员亦是稳妥的法律专家和长期做保安工作的官员，他认为正是做一件对社会非常负责任的工作，面对困难仍然会继续解说。明天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逃犯条例修订，网上有人呼吁到立法会和政府总部附近的天马公园聚集野餐，亦都有圖片顯示天馬公園一幅草地被康文署以膠帶圍封。康文署回應的時候指出，有關草地在4月23日開始已經封閉，進行恆常草地保養，現場亦都貼出告示通知市民。根據告示，草地會圍封至今個月的16日。美國紐約曼哈頓一架直升機降落摩天大樓頂部的時候墜毀，機師死亡。 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下午两点左右，直升机坠毁令大楼顶层发生火警，但很快被扑灭，部分工人从大楼撤离，没有人受伤。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出事的直升机上只有机师一个人。纽约州长说，事件一度引起时报广场附近民众恐慌，并联想起九一一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形容事故是一场悲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骤雨减少。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两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89点，升210点，成交金额48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64点，升253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2.6跌4毫，港交所265.6升7.6，建设银行6.38升7仙。中国平安88.95升1.75，盈富基金28.3升2.5，同程艺龙16.6跌4.8，美团点评61.35升1.1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9，澳元0.696，加元1.327，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18。英镑兑美元1.268，欧元兑美元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191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2,4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8.85美元，卖出1,32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吧。 你知唔知我人生咧唯一一次咧感觉到咧可以无端端俾人即系被炫耀咗一次系几时咧？哦、就系嗰阵时咧我就翻到嚟公司，突然间有个同事同我讲咗句话，犀利啦！呢排搵好多钱喎、啊，咁样我心谂系咩？我都唔知嘅，点解佢话带只几万蚊嘅表，跟住我睇只几万蚊嘅表，佢话有啊！你嗰日上镜啲同事望住你带咗只几万蚊嘅表，周围同我哋讲啦，咁样 上镜。 跟住我心里边咧即刻暗起咗一下，我就不作解释，然就哈哈，唉，走先啦，咁样。知唔知发生咩事咧？ 佢睇错咗， 冇错。其实唔系，即系总之我嗰阵时就喺嗰啲出 show 嘅时候咧，咁啊系有带咗只表嘅，咁佢真系睇到嘅，但嗰只表咧。其实只不过值1,000元嘅啫，但因为嗰阵时咧，佢个造型咧扮到好似咧又系皮带啦，跟住咧佢嗰个唔知有个系咪嗰啲陀飞轮咪有啲啊凸起咗，有个俾你上链嗰个位咧，佢系有嗰、那个即系造型喺度。原来咧即系可能你喺电视睇都唔清楚噶嘛， 执到啦， 系啦，哇！你知唔知嗰个所谓被虚荣咧同被炫耀咧就系、是、嗰一下咧，我顶觉得。哦、原来咁威喎，即系又唔见有人走埋赞我话，喂你又劲啦，你唔知点样有对咩皮鞋，冇呢啲嘢噶嘛。 嗰次我深深體會到，你話哇，如果我真係咧有隻幾萬蚊嘅錶咧，原來啲人睇電視啊，我唔明點解佢唔係睇我樣靚咗啦，唔係聽我講嗰啲嘢有 point 啦。 有陣時啊，成日都話咧，睇到啲唔順眼嘅嘢，要分散下重點噶嘛，就唔想睇你個樣，想睇你隻手、啊。 所以你諗下，咁樣離遠又唔係拍劇集，係咪離遠啲討論嗰啲咁嘅 panel 位咧？佢望到你隻錶，然後仲會估你咧係值幾多錢，仲要咁樣傳下傳下咧，就會由第二個電視台傳到翻嚟我哋自己呢度咧。你諗下幾咁搞笑，因為佢啲同事啊嘛，所以嗰刻我係深深知道。真系个表啦， 男士嘅表嘅， 男士嘅表又好紧要。可惜我真系冇能力买只咁真嘅，嗰只真系1000蚊，哇，呃到人噶真系。 所以咧就话有唔同人咧要留意嘅嘢有唔同嘅，有时咧有啲特别嘅眼力嘅男士咧，佢先会唔使望你一身啊，净系望下你只表面个位。 所以我索性弃壶啦，唔系因为我只手长期而家都要扎嗰啲绷带咧，我都戴唔到表真系。 喂，其实我最想咧，我听到有冇啲私打，有冇啲咧，即系我哋嘅女士。你一样有能力噶嘛？你可以选择买车定买表，你会买乜嘢咧？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号码，好多电话打电话嚟啊！今日搞搞新意思啊！司机大佬大家好啊！题目有少少唔同，但绝对值得大家去讨论。 10万蚊买表定买车，特别系啲私打，可唔可以打嚟讲下咧？如果你男朋友或者你老公，想买表或者买车嘅，你会唔会真系捻住佢只耳仔？除非我已经觉得坐住个跑车，如果唔系，你唔使自己买表啊！ 呢 啲 嘢真系男女大不同噶嘛，系咪？嗱，我就梗系要买表啦，你就梗系买车啦，可能有啲师奶会咁 答 噶嘛。 系啊，咁但系10万蚊就得一样啦，抹翻开得每人每5万咧，又买做唔到啲咩喎？咁 5万蚊都买到表啊嘛？ 买到噶， 好贵噶咯，5万蚊买唔到表，咩世代啊？ 喺竞争嘅年代，5万蚊嗰只表系算得 系 最基本。 1872388，听听众电话先。到你系边个？喂 ，Hello， 喂，你好， 系你啦，你好啊，司机大佬， 唔系，我系有退休人士， 退休 人士，你都好，你都好，点 上咗岸，大把世界， 唔系我哋嘅环节叫司机大佬，大家好嘅， 系啊系啊，你好啊，点称呼啊？ 姓周噶， 周生，系啊，点 啊？系咪喺学年轻嘅时候有个咁嘅经历啊？10万蚊究竟买表定买车？ 当其实我喺20多30岁嘅时候咧，表同车都有。咁其实就先买车嘅， 先买车， 后买表。 系。 咁就后屘做咗表嘅 collector， 大约都有6-7十只表。 哇！ 车都玩咗好多部车。 哇！ 系同一时间定系先玩车后玩表？ 同一时间由20多岁开始咯，由20多岁开始储表，到到现在。咁当然车系得一部，但系不停换车，但系表咧就储储埋埋都要60-70只。 哇！ 一呢个系啱， 所以够退休咯。即系车40岁退休。 系啊，车你除非你真系喺外国咧有个车库咧，如果唔系你只能够原地升级嘅啫嘛。但系表就真系细细地就已经可以收埋好多只噶啦。 你啲表收埋喺 边？咁但系就讲翻你嘅 题目啦。好啊好啊，你讲你讲。 讲真，两样嘢都可以做到。 系， 但系如果话10万蚊咧，我都系建议买表。 点解咧？ 佢买表先起家，系啊！ 重点10万蚊，其实而家如果你话买火柴嗰只表，唔知火柴嗰只，其实入场费大约70000多蚊，可以买到只新表。 系系系。 假设呢只牌子基本上每年两年佢都系不停加价话咧，其实长远系保值。 哦。 升值系有机会。 系。 但系车基本上你得10万蚊不值嘅话，可能买啲5年6年车买到，但系你始终每年都要投资排废件疏、parking。 系 咁，其实如果你话用炫耀角度嚟睇咧， 系啦，炫耀组嘅话咧， 标就一定系最直接、最简单，同埋起码你炫耀得嚟，你可以有机会升值。因为我嘅标咁多年嚟，10年20年咧，基本上去到2-3-4倍噶啦。 哇！即系你哋 check 翻，喂，但我想我即系我哋中意听啲炫耀嗰啲位多啲咧。 因为我哋冇咁嘅经验，吹唔到我哋。 系啦，喺你经历里边咧，你有冇真系试过？可能系因为嗰只表咧而得到好大嗰种炫耀啊、虚荣啊，啲人即系点样唔知点样问你嘢咁样嗰啲嘢噶。 好劲喎！即系嗰啲咁样咧。 有冇咁样噶？ 绝对有。 系点嘅咧？ 就因为而家我就都系退休人士，咁啊间唔中咧都会有一啲嘅 part time freelance。啱啱就上個月咧，就喺會展有個幾出名嘅拍賣會， 係 獅子頭嘅嗰間公司。 係 咁，其實我做咗3年咧，都係做錶嗰、那個部分嘅拍賣錶。咁就會有2-3日咧，俾啲 拍賣嘅人咧嚟預件啊 ，viewing 嗰啲標嘅。咁當然我自己趁機亦都會帶我自己嘅標啦。咁喺拍賣嗰個時間咧，好多人嚟睇標嘅時候咧，佢都會帶佢哋嘅靚嘢，咁我又帶我嘅靚嘢出嚟。大家喺度交流嘅時候咧，好眼利一眼望到呢只係真品，係 靚嘢， 特別各方面咯。 係。 咁變咗，大家喺嗰個傾即係買賣即係 search 佢嘅時候，即係大家傾標經嘅時候咧，嗰、那個樂趣好大嘅。 嗯，同埋 問題就話、你哋嗰個題目係得100,000蚊， 係啊， 你原要部靚車 就炫耀唔到啦，係 係有難度，標就可以買到隻真係可以炫耀、值得炫耀噶啦，已經 100,000蚊可以炫耀個車牌啊，一係就投咗個好靚嘅車牌。 阿周生啊，但我想， 而家你就算你买啲几年嘅二手车6-7万元，你不停要投资落， 系啊，冇炫耀唔到， 其实真系个100,000蚊问题咯。 系， 但阿周生啊，我想问你，当年咧，你开始或者玩标嘅时候咧，你嗰阵时个心态谂住为保值啊，定为炫耀开始买第一只嘅名标噶？ 两样都已经有噶啦。 哇，咁细个识谂， 由啲日本标开始玩起先。 哦， 日本嗰啲品牌开始玩起，旧标开始玩啲旧标先。 系 熟悉咗之后咧，开始买啲贵啲嘅标，喺瑞士又好，喺我即系去旅行嘅时候买。咁变咗就话翻嚟睇翻，全部都系升值。 嗯， 有啲系少少，有啲系两三倍嘅。 系系系。 O、okay, K， 所以 即系话， 如果你话不值得100,000蚊，不如买标， 买标好过买车， 系 机会升值。 O、okay, K， 明白划算。 好啊， 多 谢晒你，周生。 系啊，周生就真系 好中意佢，佢好坦白，好坦白去讲，我一啲都唔觉得佢炫耀。 系啊， 呢、這个真系好难啊，其实。 同埋咧，唔知道大家有冇有个感觉咧，就系、是、咧，譬如话你见到即系佢总有靓车噶，譬如你话有个拉里啊、波子咩都好咧。你通常咧，你唔会好真心地觉得，哇，好劲啊！佢有架靓车乜乜乜咧，你通常都系秒嘴嘅。 咪即系憎人富贵， 憎人富贵啦， 厌人贫 啊！系 啊， 即系你一系就装下佢就话甩头发嘅，大肚腩嘅， 睇你点样啊？ 系啊， 整一 整啊，即系通常系咁噶嘛。 即系会， 但系相反咧，譬如你见到有人戴只靓表咧，你好少会讲呢咁嘅秒嘴嘢嘅。你通常都会话，哇，好靓嘅只表，哇，劲啊，话你揾到啦。通常你会 唔系噶，你个口咁讲，个心未必系咁谂噶。 唔系啊，但系嗰个秒嘴，个秒嘴情况细好多噶。 因为真系豪好多噶，认真地。 唔系豪嘅问题，可能系嗰个唔知格调咧。你总系见到嗰个豪车咧，唔知点解你第一时间咧嗱，如果佢老嘅你就笑佢老啦，后生嘅就话，切78,000啫嘛。你永远都系咁讲嘅。但系如果你见到个后生仔戴住只靓表咧，你好少会话78,000。你一定咧就好快就拍咗落去就哇揾到喎哇咁型嘅佢就標佢 嗱，即係係啦，100,000當你100,000，你買架靚車同買層樓當俾首期，你覺得係邊個型啲？ 唉，最大嘅問題，咁你100,000俾唔到層樓嘅首期， 咁梗係買架車型啲啦，100,000買層樓都係豆腐潤啫嘛。 其實嗰樣嘢係一樣嘅。 同埋你好少炫耀到，你幾時試過一食飯嘅時候就話冇啱啱咧做咗業主啊咁樣，跟住啲人就會炫耀咁樣。 哇，唔係㗎，點會唔炫耀啊？而家呢個年代啊，你可以做到。业主嘅话，我甘拜下风啊！ 唔系，而家好多时你话做业主，可能你阿爸阿妈真 系 有啦咁。 系啊，第一时间都话你阿爸帮你买噶。 但系你架车系你 阿爸有都可以炫耀啊！ 唔系噶，都唔会系炫耀啫。 我哋冇得咁炫耀啫。 好啦，我再听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喂， 有私打、啊， 正我中意。Hello， 你好， 系啊，点称呼啊？ 我系杜拜打嚟嘅 Carrie 啊！ 哇，杜拜 Carrie， 好多靓车，好多靓表啊，系嘛？ 我最近由细到大听你个节目，我由小学听到而家。 咪住先，我想多谢啊 ，Carrie，Carrie 你系移民咗。 你哋好多 topic 我都想打你，不过啱啱我揸紧车，我而家翻咗另一架车，我觉得咧，作为私打嘅角度咧，我细细个做嘢啦，未嫁咧，就梗系买表啦，或者自己买到只表俾自己，系一种身份嘅象征。 唔系系咯， 结咗婚生细路仔咧，梗系有车啦，你揸架车去接放学，我都觉得对佢都坐得舒服啲啊。 即系真系大个咗就系嘅。 最炫耀啊！你买到架车之后系咩车之后？你有个家，有个可以俾到屋企人嘅一个保障，真系唔同咯、啊，嗰種感覺都係一個炫耀，但 係 第二個層次咯，我覺得 係。係，喂，嗱，你可唔可以嗱，慢慢嚟 ，Carrie， 慢慢嚟。 慢少少，我哋會聽得清楚啲 嗱，你由細到大聽我哋，咁你係咪由細到大住杜拜啊？ 梗係唔係，我細個住香港，我住屯門區嘅。 咁而家咧？ 電影佢哋，因為我嫁咗俾我，因為喺其實我大學畢業之後，我喺大陸做嘢，咁係咯，咁我識咗個丈夫喎，咁佢係外國人嚟嘅，不知外國人咧都好中意即係去做嘢，咁啊跟住佢都係搬，咁所以搬咗嚟杜拜咯。 咁你住咗幾耐啦？已經 係啦，我住咗唔好耐，都兩年幾。咁但係我喺香港住十幾年，因為我先生轉工成日都喺國外，咁成日跟住佢周圍飛咁。 係喂，但係你喺杜拜嗰度簡直係全球奢侈王國 嚟喎！你連嗰啲警車都係啲靚嘢嚟噶嘛？ 係咯，係啊，係啊，咁我譬如我家揸車都係揸架普通車，因為仲有人揸個靚嘅車俾你。但係如果我翻到香港，好多朋友可能都係因為香港個 condition 又唔同，或者我以前住新加坡嘅，全部係因為新加坡啲車係好貴噶嘛。有時見到嗰時人哋有車接放落，好似好好好舒服，都係另一種炫耀。但係嗰種炫耀未必真係好似話物質，好似話名牌袋係 A 袋定 B 袋，而係一種一種生活嘅炫耀咯，一種優越感咯。 我想問下你咧。你如果在杜拜呢，即是这个奢华国度呢，请问那里如果要炫耀的话呢，通常要点先炫耀到呢？ 这架牌车型号 不是认真的。香港刚才我们香港我们互相讨论都说就 sell 了标出来啊，或者买个车啊这样。但是在杜拜可能个个都有个靓车呢，你们那里的炫耀的指数是怎么样的？ 嗱，因為咁樣，我其實我以前都住過呢個，有司機嘅，司機去炫耀啦。咁但係有啲地方啲人，中東人咧其實係中意自己揸車，佢哋唔中意有司機嘅，因為佢中意享受駕駛嘅過程。 係 本地人咧，普通中東咧，點去杜拜成個鐘，佢都中意啲金色嘅車，金碧輝煌。 金色嘅車， 嗰啲車係知點講咯，開啲名喎。B 字头嗰啲车系最贵嘅 ，B 字头嗰啲 系嗰种系好大，根本就系拍唔到一个位咯，你拍两个位咯。 同埋佢哋系好典型 嘅车位拍唔晒，仲唔系炫耀 啊？同埋佢哋系最典型嗰种金碧辉煌咯，系咪要？ 系啦，大长同埋即系最新嘅车咯，即系譬如我喺杂志见到嗰啲，一出晒咯，即系。 佢哋等于啲人啊追电话嘅型号一样啫嘛，佢追车款 系咯， 系啊，佢真系只有。 同埋喺公路上见过好多靓车噶咯，系好多。当然佢哋驾驶技术又另一回事啦，反唔到交通规则。咁但系譬如有好多屋苑啦，即系可能中产嘅就屋苑咧，佢停车辅导咧都见到啲车系好夸张。 阿 Carrie 啊，你介唔介意咧？你介唔介意喺你即系求其喺条街度影下一个靓车，摆喺我哋嘅面书俾我哋睇下？ 佢话咩啫？容不二啫，我停车场周围嗰啲都系金碧辉煌名车啦。 影啲车 我 嚟 嘅。我老公都系一个管理层啦，咁我即系揸架靓车嚟，你都系执得过车咯。第一日翻工啦，第一日啱搬嚟。 我听唔到啊 ，Carrie， 慢少少，讲慢少少，你讲得好好听，但我哋听唔到你讲乜嘢。 你讲多次。 我先生之后都系管理层啦，咁佢就买咗架德国嘅靓车，都系架即系好见到人嘅试驾嘅车嚟嘅。咁佢又翻工啦，翻到佢翻工个地方就点样讲 IFC 咁样，一个其中一个最旺盛、最高尚嘅写字楼，佢一嚟影张相俾我睇。佢喺停车库停低架车，佢左边咧一架姓林嗰架车， 系姓林嗰架车，系 边一架姓法嗰架车， 姓法嗰架车系。 咁我自己都入得过车，觉得自己好似衰， 好 cheap 啊，见唔到人，见唔到人， 人哋嗰啲真系炫耀啦， 系。 边晒嘅，咁我成日都系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咁但系当然之，我头先讲翻话点解我拣车，咁就真系唔系要去到嗰个地步，话我攞架姓法嗰架车去接 嘅 啦，即系装唔到个卡先。咁但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对我嚟讲，我觉得车喺度俾到一个俾多个生活嘅质素咯。你得边个讲紧睇时间，你而家睇电话都得啦，系咪先？ 系啱。好啦 ，Carrie， 好想同你倾噶，不过咧，因为你嗰个接收嗰个信号咧，真系唔系几清晰。但我哋好清晰知道咧，你喺嗰度好幸福，好开心咧，同埋 你 应该好耐冇讲过广东话， 佢俾讲开英文嘛，佢老公外国人啊嘛， 所以佢系一连串咧，直情他乡遇故知咁样嘅。但系多谢你电话先， 好开心啊，同你倾偈 ，Thank you Carrie， 多谢你，杜拜都支持我哋丰收快活人，多谢 Carrie。 但系头先佢有个重点嘅，佢就话：哎呀，咁唔通我真系要买架拉力咩都装唔到卡先？ 系啊 ，B B 卡先装唔到。 重点紧要，即系睇佢自己嘅需要多啲啦。 我成日都系咁样揸车嘅时候咧，见到隔篱嗰啲靓车咧，我都望住佢，切！我个 B B 都坐唔到你架车啊！ 我觉得今日嘅呢个议题开得好好啊！你睇我哋嘅风骚嘅听众几多， 好踊跃噶，好犀利啊！真系听到先。 车收藏家 系啊，阿宝啊，阿宝 ，Hello， 阿宝， 你估男定女嚟噶啦？阿宝， 司机大佬，大家好，阿宝， 系你阿宝。 你试下喂啊。 喂。 哦。 有听到喂啊。 喂 ,hello, 唔系我嚟㗎好似。 唔系。 有听到声㗎喎。 女仔声嚟㗎嘛。 Hello, 阿宝你好。唔怕我哋。 好啦，我 哋 打多次先，真 係。打电话俾佢先啦。 係 啊，係啊，我哋休息一阵先，休息一阵先啊。网上面留言我哋都望一望先吓，究竟今日呢一个飙车啊，究竟点拣好咧？ 系啊，一八七二三八八，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啊，唔该晒。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廿七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终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秋，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美酒、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只知那样紧要。 我仲未知边样紧要，因为未用有过。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吓，网上留言可以阿祖头先见到个正嘢喎， 系好笑啊！因为咧，我哋有听众咧就即刻留言俾我哋啊，佢唔肯出嚟俾我睇吓。 嗱、okay ， 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咧，有一个咧喺办公室里面度咧，佢未必系做一个系做办公室助理嘅，不过咧就买带咗只五万几蚊嘅火柴头， 哇， 就攞嚟晒命。但系惨啊！阿 Sophia 咧就话啦，因为咧佢属于比较低层嘅员工，人哋以为佢系 A4。 哎呀，呢、這个嗱呢、這个真系有机会即系无妄之灾。 系啦，嗱，另外有一位嘅听众咧，阿 Mick Chan 咧就话咧买表其实都真系身份象征嚟噶，你谂下你随身带住噶嘛，日日都带住都可以噶，买车咧反而就未必可以时时用得到啦。 系啊，譬如你屙尿，佢都会见到你只表系靓噶。但唔通我屙尿嘅时候一路， 屙尿你点解会睇人哋屙尿咧？咁样 即系讲会睇，即系话你唔系啊？ 即 系用手噶嘛？ 即系小便相逢啊？唔系啊？你小便相逢，你都会见到哇劲！隔篱嗰个 O A 咁犀利嘅，戴只靓表，但你好难一路屙尿嘅时候话我系揸 Bandy， 我系揸 Bandy 咁样就唔会噶嘛？好傻噶嘛真系。OK， 好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文文 ，Hello， 文文你好， 系沙伟你好， 好多私打喎、 啊， 你一呼吁 呼吁到文文你好、啊，你自己有冇系即系揸开车啊，或者系 戴靓表 咁样嘅咧？ 我男朋友送咗只火柴头全金钻石表俾我， 哇，好贵嘅系咪啊？我 全金钻石啊， 十万蚊要唔要噶？ 三十几万，黐线，十万蚊， 我差啲破音啊！ 唔系即系我哋唔识价啊嘛，真系，哇！咁你嗰阵时系？做咩咧？佢得罪咗你，好大件事啊！ 做错咗好大件事啊！ 唔 系锡我啫， 锡你啫。 哦，咁你系 系啊？佢问我要架车定要个要只手表咯？ 佢真系咁问你啊？ 系啊！ OK， 我而家播紧嗰只陈奕迅嘅《陀飞轮》啊。 但问题系个男朋友有三十几万，但系佢竟然去问啊女朋友啊，你要车一定要表？ 系啊， 唔系佢自己喎，讲紧咁犀利。 咁你点答佢咧？嗰阵时点拣？ 只表啦， 点解咧？ 咁只表会升值噶，而家知唔知升咗好多添？ 但你之前有冇车先？即系佢问你嗰一刻。 冇噶。 咁点解你头先我哋 有啊有啊，我有一架车，但系唔值钱嘅。 哦，你已经有架车， 即系你觉得攞嚟代步就足够啦。但如果要咧，你就宁愿会拣一样嘢，有机会会系升值嘅，系咪？ 系啦，因为佢话问我换唔换车嘅，咁啊，因为换只马嗰只咧， 系 咁我就话，咁你泊架车喺停车场噶嘛？咁啊啲 friend 根本就唔知道你揸架咩车嚟嘅。 咁啊，你换只马嗰只啊？ 唔係嗰部車 係咪啊？係喎、啊，哇！ 但係話擺喺停車場冇人知啊。 係啊，你 即係譬如你去啲 function 咁樣，咁你冇人知你㗎，係咪？你攞車唔通帶人哋去攞車咩？ 唔係劈車時咯，嗰啲電影橋段好老土嗰啲咧。哎呀，擠低車時先咁樣。 好老土啊！你因為譬如如果你冇理由稱條車時出嚟，咁都係直接。 啱。 啱 啱。 咁你但係你戴住隻錶唔同㗎嘛？ 係。 咁呢一隻咧，係咪平時你要出席大 function 嗰陣時咧，話呢一隻錶就一定陪伴你左右噶啦？ 買送用，買送 一次啊，所有保險箱。 因為你係諗想去升值嘅，係因為 唔係啊，因為當初都係貪慕虛榮啦，我真係帶出嚟嗰陣時話，哇，真係好多豔羨目光嘅。 係咪好容易啲人就識貨咧，就知道係靚嘢噶？ 肯定啦， 係啊，因為 三十幾萬， 我都唔識 㗎，同埋佢望我睇到啦，係 啊， 係啊。不過其實認真咧，戴完上手係咪跟住都覺得好危險啊？ 即係有心理壓力 啊，會㗎， 危險啊都覺得。 除非你撞正我差，我同阿祖啦，唔識貨， 唔識貨， 就係偷你部電話，跟住見到隻錶，唉，抌咗佢先。係 啊。好鬼驚 嗱，咁你有隻三十幾萬嘅錶，你就唔夠膽帶出街啦。咁你都有嗱，我哋你頭先都講到噶嘛，除咗保值，炫耀個心態，其實每個人都真係會有噶嘛，係咪先？係 啊， 係 啊，係啊。 咁你係咪誒花咗啲錢落啲包包度咧？咁樣？ 有，梗係有啦。 都有嘅，哇！但我覺得佢真係估唔到我哋可以呼籲到，真係有一個咧。几十万啦，买架车定系买只表嘅听众？ 但系讲紧系男朋友问佢。 但系如果你本身唔系有架车咧，你会唔会就拣咗车先啦？ 唔会啊， 都系要炫耀先，只表先。 架车其实好麻烦噶，有架车。 咁啊系。 你又要 又要保养，又要泊车啊，各位女士。 有惊人哋嗨趴碰撞 啊？系啊 ，OK， 喂，多谢你电话先，时间关啦，我哋再 介绍俾阿田啊， 系啊，再听多个听众电话，争取时间啦 ，last 一个啦，阿 James。喂，全部女仔啊 ！Hello， 你成功咗啦，今次 Jace。 Hello， 喂，系你啦，喂，得翻一分钟咋？ 你先有位啊 ，Jace。 Jace，Hello， 哎呀，可能 哎呀，睇下有冇机会啦， 少问题啊。 但我头先嗰个师大咧，非常之真诚啊，系咪冇啦？就喺度啊。 唔紧要，冇啦，冇 咗 啦， 冇咗 啦， 系啊，唔紧要，真系。 文咧都真系可以帮我哋做一个好靓嘅总结。 系啊，30万嘅一道选择题，佢又选择。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好想知道阿 Jace 赢唔赢到文。 即系你嘅意思啊！阿 Jace 一听到就话：，算啦，30万，我都系收线啦，真系。喂，30万呢个选择题，我都俾唔起呢个选择题出嚟。 我唔识答，我即刻 系啊，吓 咩？最后考翻个车牌先啦。 但系我 佢真系佢最炫耀啊！ 系 佢男朋友问佢问我：，你要急你要标定系要车？ 但 系 佢好实际， 你有冇妒忌作为嗱女？我系男士，我就唔觉得文文头先有任何晒命嘅。但系阿田作为女士，你听应该葡萄系咪？ 有葡萄， 青葡萄啦，红葡萄啦，咩题都出晒嚟。 因为作为一个曾经拥有金文润嘅代表，佢不知几咁想可以。 几廿年前啫， 系咯，而家你翻嚟都得噶。诶，帮你买咗有朱润啦。 喂 保汤保肾好男人， 好啊，我哋听众正啊， 睇下见啦， 羡慕啊， 拜拜。